早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早上啦，你哋好啊，欢迎正听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一开头嘅时间，继续咧都系希望晨光第一线精精神神同各位听众见面，一齐注入正能量啊！2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86%，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1至到2低水平来的。今天先出现在晨光里面都有白元浩小白在这里。欢迎各位听众就已经在这里准备定个收音机，准备定耳仔，一起呢享受今天早上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 晨光每日一格。 其实我哋嘅人生不断咧，系应该要变强嘅，不断去追逐更加强大。当一个人开始变强嘅时间，佢有啲嘅特征嘅，好似咧，佢会更加认识到呢个世界原来靠得住嘅系边个啊？哦，原来自己，下下靠人唔掂嘅，靠咗自己先。靠咗自己之后，你明白咗呢个道理咧，你就可以同人合作啦。人同人之间嘅相处咧，唔系下下喺度斤斤计较，喂，我争你一蚊啊，我争你两毫啊，唔系咁样嘅。我帮下你，你又帮下我，咁样咧先至一个正确嘅生存之道。好啦，亦都会懂得咧开始节约你嘅时间。咁我自己成日都喺节目嗰度话啦，时间、健康、快乐咧系金钱买唔到嘅。去到呢啲位嘅时候，我就会毫不犹豫去到先选择咗咧，就系头先呢几个重要嘅元素。当你懂得节约时间，集中精力做好一件事，即系代表你亦都开始慢慢变成强大啦。更加会坚持锻炼自己嘅身体，有一个好嘅作息之余，亦都会做好自己嘅运动管理。人唔做运动咧，身体就会真系会曳啊！咁啊，就算你话喂，我跑唔到步。其实喐下得噶啦，散下步咁啊，一切由简单开始，已经系成功嘅一大步。好啦，更加会开始反省自己嘅问题，揾出自身嘅原因，唔会乱发脾气，唔会要求过高，每一样嘢咧睇得通，睇得透，随遇而安，更加坚持学习，保持住一个空杯嘅心态。意思即系话，哎，我呢杯永远都系空噶。希望大家装多啲水，俾多啲养分我。有呢一个嘅心情喺度咧，你就可以好好咁样追逐住成功噶啦。而呢个追逐咧系有成果嘅，呢、这个追逐唔系空欢喜一场。早晨，早晨，朝早六点十二分，搵嚟呢首歌曲《郑伊健》。佢唔系喺成功上面追逐，喺情路上狂奔。 狂奔，直路放任。情亮红灯，逃避狂奔。回望红灯，自远亦近。像我内心，亦是爱亦恨。狂奔。伤口加深，忘掉红灯，情路狂奔，谁人能令我失掉了灵魂，可以令我痛心？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断，离别的路越远，思想越定远。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断，和你是真和你是假，难判断太远。狂奔，不想伤心，忘掉前今。狂奔，谁人曾令我哭掉了灵魂，一再令我痛心。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断，随着你逐渐离远，泪逐渐已紧。伤心伤 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完，难言自欺，难断自己，难了断。想你想不完，随着你逐渐离远，泪逐渐已干，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完，难了自己，难断自己，难了断爱恋。 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嘅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早晨啊，六点十六分，你哋好啊。先望一望咧，就系天气方面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哇，仲有雷暴添。啊，早上骤雨较多，唔怪之得啦。咁我其实我今日咧都已经一早翻嚟，即系四点钟松啲，其实已经翻咗嚟啦。嗰阵时咧落雨就落到冚冚声啊，咁啊而家就唔知点啦。咁我已经入咗入室内啦，咁啊转头咧就再同大家睇睇啦。嗱，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嘅，最高嘅气温大概3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咁啊，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好啦，周末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不过咧有雷暴之余都系酷热噶噃。咁啊，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望上去先，喂，29度，相对湿度86%嘅。继续收听紧咧就系晨光第一线啦。今日朝头早咧6:17嘅时间都要咧就系睇提啲听众啊，都有唔少报章咧就刊登翻啊。咁啊话到咧就警方方面举行咗新界北嘅防罪联盟嘉许礼嘅，咁啊警务处处长啦萧泽贤都喺度嘅。咁啊更加话到市民如果收到咧就自称内地官员嘅电话，咁啊其实已经可以即刻收线噶啦。咁啊更加话到如果咧。即系最终真系有嘢嘅，你嚟揾我啊！我保证咧，嗰个一定系偏安，101% 系偏安。咁呢个说话咧，咁啊喺网上面都有好多人就 cap 翻出嚟啊。不过睇翻呢个嘉许例咧，咁啊，其实本港上年啊录得咧就系17,000宗嘅骗案啦，啊，当中30%咧就系属于网购嘅骗案嚟嘅。咁啊，投资啦、网恋啦，以及电话骗案亦都不时发生啊。我自己咧都系。曾经收过唔少嗰啲一类咧，就系电话嘅骗案啊，又话边个系佢系边个政府部门啊咁样。咁之前咧，我都会即系有阵时无聊啊吓，即系我好危险嘅做得，都会同佢讲啦啊，你边个部门啊？问多几句，咁佢都发觉咧，原来呢啲叫做骗徒咧系会唔耐烦嘅，跟住仲冚我线添，咁所以一听就知系假啦。好啦。另外一樣嘢咧，就係而家直頭咧一聽到啊，就真係我即刻收線，因為多咗咧智能工具嗰啲 AI 會攞我嘅聲紋啊，甚至乎如果係嗰啲線上嘅，即係有埋個樣嗰啲咧，更加咧就千祈唔好咁容易俾人睇到你個樣，因為一張照片啊，一把聲，有啲嘅騙徒就已經好攞咗出嚟咧，就做一啲嘅偽造嘅聲線啊，偽造嘅樣貌，去到咧就希望呃我身邊嘅人。所以我是为了身边的朋友呢和家人呢就已经一 见到呢啲咁样嘅不知名嘅电话咧，就会即刻冚线啦，直头咧讲都唔讲，唔可以俾佢套出埋我哋嘅声音。咁所以咧喺呢一类型嘅骗案入边啦，咁大家要更加咧就加紧防范先至得啦。 终须分开，失去了所爱，离开或者称得上挚爱，直到此刻两人是松绑，医好过往病房，互相背对告别对方，继续存在，何谓看开，双手必先张开，不要作反抗，由冲感激悲哀导致崩溃得解放，若觉痛楚流泪会安抚心窝，大前程下装认识了爱，还要多得这次交往，难过在刹那间 嘅时候揾嚟呢首嘅作品，佢系 J 得黄浩儿《分手后的治愈疗程》。 疗愈过程，遇到家，每天的心情也淡雅。 晨光第一线， 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6:23啦，啱啱6:24。总之迟一秒先至讲啦，早晨早晨，继续咧有小白白元浩喺直播室入边。星期五六日啊，咁啊有啲咩地方去嘅话咧，咁啊先唔好谂天气，咁但系睇翻咧，其实喺香港都有好多唔同新嘅地方咧，咁啊出现咯噃，有得俾大家玩，例如茶果岭海滨公园，香港越嚟越多海滨公园。 咁啊，預計咧就今個月就會開放啦。咁啊，全個公園啊，總佔咧就大概11,000平方米啦。有五個包含大地以及天空等等自然元素嘅遊戲區嘅。咁啊，預計咧喺今個月之內，而家4號啦，都希望佢快脆啲啊，公布正式咧開放嘅日期，因為今個月就開嘅啦。咁啊，渠務署咧就將觀塘污水泵房啊進行優化啦。咁啊，泵房上蓋改建成為咧就呢一個茶果嶺海濱公園。咁啊，當中設有五個包含元素，頭先提及過啦。咁啊，呢啲嘅遊戲區咧就可以改善泵房嘅外觀。咁啊，並且咧就預計喺今個月就會開放噶啦。咁啊，可以俾大家認識一下。啊，茶果嶺海濱公園咧就以好玩自然為呢一個嘅主題噶，設有嗰啲嘅元素啊，例如空氣、大地、天空、陽光同埋水。更加会有60组的游戏设施，例如秘密花园。啊，它应该不是这样的通的，它是秘密花园。好了，还有一些就是幼儿天地、乐天广场等等。那些家长可以带一些小朋友一起去一个叫亲树，树是树木的树，亲树平台，俯瞰维港景色。哇，这个吸引了，这个打卡靓。咁啊，亦都融合咗唔少嘅环保措施啊！当中30%嘅面积咧就系绿化空间，亦都设有太阳能发电系统同埋雨水收集系统。咁所以咧，又多个海滨公园，大家咧就可以喺嗰度望一望啦。好啦，除咗有呢一个海滨公园之外啦，如果你话非常之值得去嘅地方，咁啊又天气允许嘅时候啦，咁啊都建议大家咧可以去边啊，就系去踩单车啦。咁啊喺呢一个嘅沙门仔啊，即系近呢一个丁角路，不断踩入去，去到近呢个沙门仔附近嘅一段嘅单车径咧，开通咗啦。呢一段新嘅单车径咧，今日见到佢咧都系以绿色嘅单车径咧就为支线嘅。咁啊，大家去到咧就过咗大埔消防局一段之后啦，咁啊再踩多一段，咁啊可以有个分叉路嘅，咁啊可以向右。向右啊，向右一踩嘅时候咧，就可以去到呢一条嘅叫支线啦。咁啊，沿路嘅风光咧就可以饱览啊，吐露港嘅呢个咁靓嘅水色啦，可以直望呢个马鞍山啦。咁啊，更加可以咧就欣赏得到咧就渔港嘅风情，因为三门仔一带咧就有好多嘅渔船啊，继续停泊喺度嘅。咁入边咧亦都有一啲免费嘅斟水机等等嘅，咁等大家可以休息一下。所以建议大家咧，揾啱路线可以踩多啲单车，不过记住睇埋天气噶。 该不该与我隔开？无甜味，怎信那位想看？不够那位恐爱，让渴望埋藏嘴角，谈太吞吐那位懂我。即使想找找自己玩游戏，讨一讨欢喜春。 九点半钟嘅新闻简报之前，揾你呢一首嘅歌曲嘅 Little Magic 啊，佢系严明希，听听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京津冀地区近日暴雨成灾，其中灾情严重的河北涿州救援行动持续。当地受持续强降雨和上游泄洪影响，通讯基础设施受损严重，多处与外界失联。工业和信息化部、应急管理部紧急调派空中基站无人机，经过连夜调试，已经在昨日上午起飞作业，令到灾民能够与外界取得联系。而涿州发生汛情之后，来自各地的民间救援力量已经达到100多队，他们驾驶冲锋舟救出被积水围困的居民。另外，北京房山区、门头沟区等地因为通讯中断而失联村落，昨日已经取得联系。而为了有效预防和减少雨后疾病发生，北京即日起在灾区全面开展卫生专项行动，包括对溺毙的禽畜尸体进行无害化处理，采取综合防制措施，降低虫媒传染病等传播风险。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他涉及企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刑事指控，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应讯，并且否认全部控罪。他同意检控官提出的保释条件，包括除非通过律师，否则不得与案中证人接触之后获准离开法院。法官已经将案件定在今个月28号再聆讯。特朗普在离开法庭之后随即坐车前往机场，并且在登机返回新泽西州之前说，对美国而言这一日是非常悲伤的一日，说针对他的指控都是政治对手的迫害，这种事情不应该在美国发生。缅甸国家管理委员会宣布，为了更加快速有效地实施委员会制定的路线图和目标，已经根据宪法相关条款改组联邦政府。改组之后的联邦政府继续由敏昂莱担任国家总理。委员会随后又陆续发布多项命令，涉及联邦首席大法官、联邦宪法法院院长等多个机构官员的任命。2021年2月，缅甸总统温敏、国务资政昂山素基和全国民主联盟部分高级官员被军方扣押。此后缅甸宣布实施为期一年的紧急状态，国防军总司令部成立国家管理委员会，国防军总司令敏昂莱出任委员会主席。缅甸此后多次延长全国紧急状态，敏昂莱一直担任国家管理委员会主席和国家总理。墨西哥有巴士失控座系堕崖，造成至少15人死亡，21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三凌晨，当局话一架巴士在西部纳亚里特州首府特皮克市环城公路行驶的时候失控冲出道路，随后在附近路段堕崖，造成多个人死伤。墨西哥交通事故频发，上个月5号南部瓦哈卡州亦都有巴士堕崖，造成至少26人死亡。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早上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联系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长跑运动员张耀良，我最喜欢听的节目是《风骚快活人》。港台95岁啦，我喺度祝佢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星建计划合办展翅星建超新星，多年嚟嘉许一众优秀学员，以他们的奋斗故事为一众年轻人打气。 展翅星建超新星2023将于8月25日晚上7点半湾仔伊丽莎白体育馆隆重举行。 留意晨光第一线，风骚快活人 Made in Hong Kong， 有机会得到入场证的。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早晨，6:37嘅早晨，晨光第一线又翻嚟啦！你哋好，你哋好。直播室入边有白卷号小白喺度，咁啊，晨光第一线咁样可以同各位听众咧讲讲。呢个咧我都已经去过啦，嗱，我就好彩啦，因为喺佢开业初期，唔系开业，即系政府嘅一个服务嚟嘅。俾大家参观嘅，参观咩咧？就是、深水埗主教山配水库啊。其实喺2020年底咧，咁啊水务署就进行咗个平整工程嘅时间咧，就发现啦。咁啊呢个系由战前啊，咁啊建成嘅一个巨型罗马式嘅地下储水库，超过100年嘅历史。咁啊后来被评为一级历史建筑噶，咁所以有唔少人咧都系慕名而来，去到一睹呢个建筑嘅神秘面貌。好啦，水务署咧由六月开始咧就重新咁啊复办翻咧就系呢一个深水埗配水库嘅导赏团啦。导赏团咧每次咧就系大概90分钟噶噃，咁啊内容包括啲咩咧？参观下配水库内外嘅设计同埋建筑结构。嗱，老实讲啊，如果你自己共入去嘅话咧，你睇完一炸之后影完相，你唔知道发生咩事嘅。咁佢有好多个喺个地面嗰度啦，仲有好多嘅叫做解说嘅，嗰啲解说咧。唔系个个有心机睇嘅，即系呢啲我都知道。咁如果你唔睇嘅话咧，咁你就靠嗰个导赏员去到讲啦，咁啊话俾你听啊，佢发生咩事啊？以前呢一个工程系点样做啊？啲水压点样走啊？点样去到供水啊？呢啲咧，其实佢哋都系有讲到嘅。咁个建筑当然系靓啦。咁所以你揾翻嗰个导赏团入去嘅时候咧，咁啊真系要听人哋讲啦，就唔好挂住影相。咁啊更加咧会介绍埋等等唔同嘅历史嘅。咁啊，日前啦，咁啊，重开申请嘅时间咧，名额就迅速爆满啦。咁啊，由呢一个啊，虽然都过咗几日啦，8月1号开始咧，新一轮嘅前深水埗配水库咧就自助导赏游咧，咁啊，亦都开放翻呢个预约啦。每一团咧就可以容纳70人嘅。咁啊，现场亦都有一啲叫语音导赏啦。咁啊，希望大家就可以咧就系去嗰度欣赏一下呢一个嘅深水埗配水库呢种咁特别嘅建筑风格噶吓。咁啊，有啲地方咧都已经系叫做风化咗少少嘅。咁但系其实入边咧都保存得相当之好啊。咁啊，有一种好华丽啊、好靓嘅感觉嘅。咁我自己去过嘅时候，我都即系梗系有打卡就梗系有啦。咁但系真系要细心睇下，我就真系睇埋抡埋佢嗰啲咧。咩渠盖啊，佢啲位点样走啊，去到感受一下咧，以前啲人喺入边嗰度工作啊，各种嘅事情嘅，或者啲水利啊系点样走嘅，咁我自己都好中意嘅。咁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嘅啊，或者有时间约到嘅话咧，咁啊梗系更加好啦。咁就可以咧留意一下呢一个嘅配水库佢嗰个嘅自助导赏团啦。 晨光百科。 好啦，继续咧都有晨光百科嘅，不过先同听众就望一望嘅天气先。大致多云，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早上骤雨咧会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啦。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3度噶，而家就29度，相对湿度84%。好啦，今日咧就想同各位听众讲下 CD 新一代嗰啲，即系所谓新一代系咩咧？譬如就算今年考完DSE 嗰批嘅年輕人啦，啱18歲啊、17歲啲，佢哋可能真係未見過 CD 喎，都唔出奇。即係我哋成日，我哋放喺唱片入面播啲 CD 咧，嗱，直播室仲有好多嘅 CD 喺度嘅。咁 CD 之前當然啦，其實亦都有 MD， 亦都有我哋黑膠啊等等啦。咁而家黑膠又再出翻 ，MD 就沒落咗啦。咁啊 CD 咧都仲存在喺度嘅。咁 CD 呢種技術延伸到咧就係可能之前以前啦有 VCD。跟住其後咧，亦都出現個 DVD， 咁甚至乎藍光碟咧，都一樣係有啊。咁 CD 到底點樣可以記錄到聲音嘅咧？一隻光碟啊，點樣可以記錄到嘅咧？係咪真係將電子信號作為一種嘅特點消錄咧，就喺 CD 上面將聲音記錄落嚟就得咧？好啦 ，CD 咧就係由三個唔同嘅層咧去到形成嘅，分別咧就係印刷住標籤嘅保護層啦。反射光线的反射层，以及咧就系内层的透明树脂，所以你拎住 CD 的时候咧，一拎，喂，可以照镜嘅、哦，反光嗰种程度好似镜一样嘅噃。好啦，烧录 CD 的时间咧，就将声音信号转成电子信号，咁啊将声音资讯咧就作为特点啊，凹凸嘅凸特点记录喺呢一个嘅反射层上边。好啦，咁播放 CD 嘅时候啦，咁就会即 CD 就会一路转啦，一路转嘅时间咧就会将啲嗰啲镭射光线咧就打喺呢个反射层上边，咁跟住侦测器咧就会侦测到特点嘅反射光线嘅方式啦，就并不是特点嘅部分咧就唔同嘅，即系佢会识别得啊呢、這个咧就突出嚟嘅，呢、這个咧就唔系嘅，并且就将呢啲信号咧就交换成为声音，咁就能够变成音乐咧就播放出嚟噶啦。其实咧最近啊，我都唔系最近啦，都成可能成年前啦，有一套嘅卡动漫啊，卡通片咧，咁好似叫 Doctor Stone 定 Mr. Stone， 哎我都唔系好记得个名啦。咁咧就做个主角咧个绿色头发好长嘅，咁啊嗰个故事内容就系讲话人类咧就俾啲古怪光线射咗，咁跟住一射就变晒做石头，咁啊等咗几千年咁，咁其中一位年轻人咧就绿色头发嗰位咧，咁啊变翻做人。咁佢入面啲劇情其中一集咧，都喺度講到，因為佢係將嗰啲文明咧就放喺個原始世界上面咧，就不斷點樣去到製造啲新嘅文明出嚟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想聽翻啲 CD 咁樣，咁聽翻 CD 咧，佢就製造翻就講翻啲原理啊，又製造咗啲 CD 機啊，咁令到嗰啲喺未來嘅原始人咧，咁就可以聽到呢啲嘅音樂嘅，咁為之驚人啊，驚天地泣鬼神咁樣劇情當然係。咁其实头先提及过啦，除咗 CD 之外啦，亦都有一啲咧就系DVD 嘅光碟啊，因为初期就 VCD， 后屘个解像度咧要更加高嘅时候咧，就会有 DVD。资讯量大嘅 DVD 同埋蓝光 DVD 咧，其实亦都系用咗类似嘅形式，不过今次收录嘅咧就唔系声音啦，就系啲嘅档案啦。咁啊，开头嘅时间啦，咁喺而家仲有 SD 卡啊，又成 hard disk 啊，云端啊，好方便啦。咁以前咧就除咗喺电脑上边啦，都会用到 floppy disk 之外啦，跟住有啲三寸嘅碟啦，电脑 floppy disk 啦。咁其后亦都出现咗咧就系CD 啦。CD 咧咁有段时间就大量咧就人类消耗 CD 嘅，除咗就我嚟听歌之外咧，就系电脑上面嘅应用。电脑上面嘅应用就系我嚟譬如烧碟啊，各样嘢咧都系有用到嘅。咁但系开头咧就叫烧完一只碟之后就冇噶啦，就梗咗噶啦，咁啊烧死咗只碟啦就叫做。咁其后你都发明咗咧就系啲碟可以更新好多次嘅一啲嘅新嘅技术啦。咁去到今时今日啦，咁 CD 相信都系淘汰，但系冇咧 CD 嘅曾经出现过嘅话咧，人类嘅文明就唔会有一个大嘅进步，所以佢咧都系功不可没啊。今日我哋仍然朝住环保嘅方向去到制作唔同嘅传讯或者系资讯嘅档案嘅。Thank you. 点好奇大笑的人，有不笑的眼睛，像一种康复的假象，加入现实快乐妖精。你明朗又孤独，刀枪不入就敏感注意，我该怎么靠近你，怎么拥抱你。Give me a chance， 让我再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种伤心。我偶尔拾起那些碎片般掉落的情绪，等许多人破纸之后，你们能不再对谁提起？为什么成长时温柔总是会借故学习？我多想靠近你，紧紧拥抱你。Give me a chance， 让我走进你的心，在忽明忽暗荒芜里听你的声音。如果下一场大雨，我为你撑伞撑起。总相信安慰太多显得刻意，也许是需要呼唤你的姓名，一字一句一朝一夕不谈别离。我站在你转身之后不知所及、yeah、Give me a chance，让我走进你的心，在月光透进的天气中一个痕迹。如果黑夜会久去，你是最灿烂光景。 这首作品来自胡鸿钧的 Give me a chance。系、哦，话时话都要同听众讲讲咩事咧？咁啊，下个星期嘅晨光第一线啦，咁啊六点钟开始咧，咁啊亦都会俾晨光两位阿、Vicky 啦，同埋阿船仔啊，试试脚。嗱、我都喺度噶，不过开声咧就我就坐喺佢哋后边，好似监督咁样，好似揸车师傅咁样。喂，有门有门，喂，俾力俾力咁样。咁啊，都要即系俾啲叫做后辈啦、新人试一试，咁啊睇下佢哋个。嘅工价系点啊？又等听众有多啲唔同嘅体会啊！好啦，早上嘅时间嚟到6:48啦。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咁啊继续邀请到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 Sunny Sir 上到上嚟直播室啦！啊，人靓声甜，唔怪之得啦，咁多人跟你咧去行山，好嘢，好嘢，好嘢。 其实唔关事嘅喎。 啊，点解咧？ 我未讲早晨啊， 早晨啊， 你引开咗话题。 你本身个人有礼貌咧，所以大家都容易咧就吸收到你即系教大家行山嗰啲嘅知识啊。 其实我都唔关事嘅， 关事噶， 真系关事嘅咩？ 而家好多人冇礼貌噶， 冇理由噶， 有 啊。讲起冇礼貌咧，我唔系讲有礼貌先。咁我有一次喺即系外地去旅行。咁就排隊喺間即係噔噔噔噔嗰間嘢，即係買嘢啦。咁跟住咧就後邊有個姐姐就咳，咳得好緊要，不停咁咳。 係， 咁我就有 佢咳係嗰個咳，唔係 CUT 嗰個咳啊嘛。你知道好多 get 啊，有陣時 可唔可以揾人同拉佢走啊？搞錯，喂，我唔講爛 get， 你講、啊。 我以為咳咩啦？咪咳咗喺你前面咧咁樣。 我一大清晨講啲咁嘅嘢，你真係，如果我係聽眾啊，我就真係啊鬧較大啲個聲，聽清楚你講咩啦。咁我嗰次咧就佢咳嗽，咳嗽， 跟住咧。 咁咧我就咁擰轉面就同佢講，係用國語，因為佢我知佢係即係講國語。 係係係。 我話小姐唔好意思啊，你咳得好緊要，你可唔可以褪後少少？因為排隊好近啊。 係係。 啊，咁令我估佢梗係會大家即係唇槍舌劍鬧一輪㗎啦。啊，唔係喎，佢第一個反應就係，唔好意思，然後褪後一步， 係， 跟住戴翻個口罩。 誒， 哇，好感動，真係要讚， 要 like， 係咧，我即係當時我褪咗之後啦，咁我諗住我自己戴口罩啦，你咪隨便你咳啦，你有你自由，睇你都需要㗎咁樣。咁我戴口罩，佢擰轉望咧，啊佢又戴口罩， 哦好嘢喎。 咁大家就報咗個微笑嘅眼神， 戴咗口罩都 哦微笑嘅 眼神， 喂同學啫， 好文采， 我好小心㗎咯，我驚你即係會入我一槍咁樣話，哇你 笑嘅眼神 戴口罩咁樣， 係 啊佢真係。好感动，即系当下哇，原来即系中国人好有素质嘅咁样。如果真系佢戴翻口罩，褪翻头，我谂住会大家嗌下交啊，唔俾咳啊嗰啲冇。哇、 啊，好好、啊， 好有水平， 呢个真系好好，呢、這个非常好，要赞呢、這个。 即系佢用国，即系讲咗句唔好意思，跟住就褪后咗。咁、所以我就觉得礼貌可能即系 好紧要，好紧 要。其实登山咧。或者我哋行山嘅时候啦，我哋都见到，就係讲话香港啦，喺个山上面见到人呢，大家都讲句 早晨 早晨， 係 啦，午安啊，你好，夜晚呢就可能讲多两句，哇咁夜都行山嘅。 哦，系啊，系 啊，操山啊。 所以有啲 系啦， 废话个感觉。 其实系嘅， 即係因为行山啊。咁你咪一樣咁， 係啊！但起碼 心嚟嘅， 我哋之前都有講嘅，就起碼你喺嗰一刻咧，你見過嗰個人， 係 有傾過兩句偈啊， 係啊，冇錯冇錯， 係啦。咁大家都知道喺山上面都有好多人，你亦都可以自己有個安心，因為你會知道原來個山上面都有好多人。人有陣時都係咁噶。 哦，呢個我又有故仔講喎。 嚇，請講。 咁我有一次又去登山，咁啊，大家上高峰啊，三四千公尺，咁啊，其中行到半島咧，就有個外籍。黑人嘅小朋友， 系 我估佢应该系十零岁咁嘅，吓冇理由喺个三千公尺里边得一个人行， 跟住咧， 跟住咧我就即系望望前边其他啲你路过人士都问佢，喂你 O 唔 OK 啊？冇问题啊？佢话冇问题咁，跟住到我经过身边嘅时候，个心突然间戚一戚，咦冇理由，不如帮帮佢问一问佢咧，咁啊拧转身再翻转头问佢，喂小姐你有冇问题啊？ 女士嚟噶。 妹妹嚟嘅， 我妹妹嚟嘅， 咁佢十零岁到啦，应该跟朋友，我谂十零廿岁啦，跟朋友去登山，咁我就问清楚佢，喂你咩事啊？咁佢唔系好答到我，咁我惊佢即系顶唔住啦，咁啊教佢呼吸，今日教佢去上山嗰度。 你个样系善良嘅， 我觉得系嘅， 哦 okay、 即系如果唔系佢唔会接受我嘅帮助， 哦咁啊得啦，咁啊得啦， 后屘有句好得意嘅佢就。佢問我：喂，你行咗幾多年山啊？咁，我話：都廿年噶啦。咁，跟住佢報句：哦 ，Grandpa Park 咁，即係哎，哇！呢個叫咩啊？叫我都唔知點樣中文點樣譯好咧。即係 你啲升咧，升得好快喎。 係咧， 係咯， 即係可能有須啦，咁所以就認咗做老豆。 同埋嗰度黑啲啦，即係環境，因為夜晚 開始天暗， 開始天係啊。 因為我覺得佢得一個女孩子咁樣上，有 咁佢後屘佢係啲朋友走失咗定？ 我期間都有問佢嘅。我问佢你啲朋友去咗边？佢话因为太大风太冻啦，佢哋上咗去山谷先。 哦， 咁我就觉得哇唔得，跟住我真系有少少懵懵地佢嘅朋友 系， 喂应该一齐上山一齐落山，不能够抌低。 同埋山谷咧，即系山谷咧，要讲到山谷就喺一啲登山嘅时候啦，喺山上面一啲好细细地嘅，俾啲登山者稍微歇脚或者休息， 系啦系啦系， 补充少少物资嘅一啲地方嚟嘅。 冇错冇错。 咁山谷都有成个山都系山谷嘅，咁所以我就想话啦。如果有啲譬如好似即係例如富士山，成個山都係山屋嘅， 係冇錯。 咁佢上到上去，其實喂山屋，你真係要問清楚係邊間，因為好多間山屋嘅喎，轉個彎又一間，再轉到嗰間第二間， 係冇錯。 你揾朋友，你個個門都敲都唔係辦法啊。 跟住後屘我哋，因為我當時就帶緊隊，就冇辦法太過佢，因為我都要處理翻我嘅， 因為你要對翻自己嘅隊友負責任啊嘛。 係。咁後屘幫咗佢之後咧，就我哋到我哋間山屋咧，我就唯有。讲拜拜啦，咁我发现咧佢出边再执嗰啲嘢，然后继续行。 哇！ 嗰度其实由我发现佢再上到第一间，即、就、系、是、我哋见到间山屋嘅时候咧，都已经差唔多有30分钟嘅时间。 吓， 30分钟时间。 系， 跟住之后再行上去，我谂再行都要一个钟去到第二间山屋。 哇！ 我估系咁。 咁佢自己一个又危险啊！ 希望佢我估应该冇事嘅，因为期间我都发现唔到有啲咩拯救队出现。 嗯嗯， 但系就我好深印象。 嗯， 哦，点解会咁样抌低个队友咧？系如果天气恶劣，应该共即系同舟共济。 就 系 因为天气恶劣咧，更加应该同舟共济。 系啊，所以就即系借个机会又同大家分享一下啦。有啲咩事就齐上齐落。如果你话上山诶唔舒服喎，一齐走咯， 系咯， 再嚟过咯， 系咯。缘分嚟噶嘛，有阵时你上唔上？ 但系就好奇怪，就点解要抌低个，即系唔话冇理冇理肤色，亦都冇理男女先，总之抌低个人喺度就真系有啲奇怪。 唔得，呢个唔得。我当年都冇做到呢样嘢，即系 你心好想嘅，但系都要控制住嘅，即系 系有控制。 呢个系真嘅，因为 难得啊嘛，你难得可能揾咗个假期，揾咗一个时间，好啦，你去到啦。然后就你跟住大家齐，喂，我哋嘅登顶 系啊，冇错。 跟住嗰个心瘾咧就好容易会嚟。 系， 喂，我可能争几步，我已经上咗大半噶咯。 系啊， 有一个队友佢可能唔舒服，又或者佢慢脚，佢搣唔到太阳升嗰下，喂，不如我哋上嗱，我帮你影埋，我 send 翻俾你，好容易会出现呢啲说话噶。 但系就变咗咁啊，冇朋友做。 系啊，咁啊 唔得， 去到呢度唔得，唔得唔得唔得。 即系最紧要玩得嚟有品啊。 系。 咁後屘我哋都即係當時我都有教翻佢點樣去喺高海拔呼吸。 嗯， 原來大家都唔識得呼吸。 嗯， 即係寫高海拔裏面。咁啊，當時我哋又同啲即係當地啲 mountain guide 又交流下啦。佢哋教咧就呼吸落到個肚度，個肚要漲嗰種感覺。 丹田 係啦，咁我同我哋 使乜你頂上鱷？ 即係同我哋啲朋友仔咁講嘅丹田啦，哦，你講誒，你講咩肚腩啊？丹田我咪知咯。 我你同佢講丹田咁樣， 喂，可唔可以？后面有冇监制？可唔可以同我 cut 佢个麦？我认真紧嘅时候，佢到搞笑。 高海拔呼吸法就落到落丹田， 其实就心，其实目的就好似感觉做啖气啊，落到个肚度咁上下。 眼观鼻，鼻观心，将真气运遍全身，然后就万法朝宗。 你今日食咗乜嘢？好、开心喎、 啊！咁就用即系吸到去个丹田嘅位置， 即系感觉上落到去肺度，希望落到肺嘅末端。然后先再买呼翻出嚟，深呼吸系啊！ 我有见过啲呼吸法咧，佢系话大家平时可以练习就系吸三十秒，唔系吸或者你吸一啖气，然后咧就用三十秒嘅时间慢慢呼。 哦，系系系，冇错， 系类似我谂系呢啲套路啦。 其实佢想用埋你嗰、那个即系每次呼吸喷出嚟嘅气咧，有十几 percent 系氧嚟嘅，都未用晒噶。咁你深佢。等一等，先再呼翻出嚟。 嚇！ 咁呢個係無論喺香港啦，或者 即 係 將啲氧氣揸乾揸淨， 用盡啲啦。咁即係又先至噴出嚟。咁你每一口氣咧，就會即係慳啲力。 係喂，咁抵好多，用盡曬佢先。 咁所以好多人咧，喘蝦扯蝦嘅時候，咁好急促嘅咧，佢只不過喺個肺嘅上半端就用完就噴出嚟。 嗯。 咁成日話缺氧啊，唔夠氣啊，就是、因為你冇深呼吸。 哦。 同埋盡量用鼻吸就口呼。因为我哋会鼻吸口时，哇！你真系试紧喎， 系我谂紧，如果鼻吸鼻呼同鼻吸口呼同口吸鼻呼嘅分别， 如果口吸鼻呼咧，就有机会个空气太冻，直接入肺 啊，系。 咁你用鼻吸嘅就有嗰啲鼻黏膜啊，有个鼻嗰个气道啊， 先降温， 好啲， 先提高个温度， 好少少，但系冻起上嚟咧都系好禁忌 嘅。所以就有啲譬如登山人会搵块布遮遮个。 减一减， 系减， 即系挡一挡啲风啦。 我喺雪地跑步，我都会揾嘢遮一遮， 因为真 系 好 冻 啊！几齐心，系咪先咁齐心？ 冻啊！ 即系冰寒嗰种感觉，刺肺， 系啊系啊， 痛啊！ 系 呢个我哋就成日提翻大家，喂，唔好即系太过轻视周遭嘅环境。 明白。 有我哋想呼吸嘅时候，用鼻深 吸。吸到最盡啦， 系啦， 跟住先上慢慢呼翻出，呢、這个就系叫高海拔呼吸法。 即系而家你譬如坐就系坐紧车翻工嘅同事，你即系听众你都可以试下嘅。 系啊， 又唔影响到人嘅深呼吸。 系， 我一齐啦，吸吸，咁 慢慢呼， 慢慢呼。 如果而家搭紧车嘅同事咧，搭紧车嘅听众咧，你见到附近都有人冇啲咁样深呼吸咧，佢都系听 紧神光嘅， 可以同佢打声招呼啦。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Sandy Sir， 拜拜。 六点五十九分啦，咁啊，而家二十九度嘅气温，听听新闻简报先咯。咁啊，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朝头早嘅七点零八分啊！咁啊，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有小白白元浩喺度啦。咁啊，2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2%嘅。咁啊，系啦，原本有啲小妹妹喺度嘅，星期五啦，今日咧就应该有阿船仔喺度嘅，可能咧就呢排操劳啊。天旋地轉啊，船啊，個名改得唔好啊，又或者雲船浪啊，係暈暈地啊，所以就唔翻工啦，啊，俾佢休息一下啦， 熱得滯， 係喎，啊，你又啱喎，可能真係中暑喎， 補充水分， 等我再關心佢多啲先， 俾啲親切嘅問候， 我已經同佢係咁 send message 㗎啦。系啦，咁佢都系抱恙嘅， 抱恙嘅，我哋都冇话啲乜嘢， 系抱恙嘅，抱恙嘅。 好啦，唔舒服就多啲休息， 唔舒服就休息啦。咁啊，希望佢下个星期就加油， 强势回归， 强势 系 回归算啦。强势好 heavy 啊，对佢嚟讲， 佢都好强嘅，本身已经好强啦，佢 系咩？ 系啊， 哦， 休息系为咗走更长， 系嘅，系嘅。咁佢仲有大把路走啦， 系 啊，希望佢成功毕业先第一样嘅， 强势系啦， 系。 又要准备开学啦！ 好，咁啊系，佢都准备开学咯， 差唔多啦。 咁希望佢继续加油努力啦吓。好，咁啊约到病除之后咧，咁佢下个礼拜就会翻嚟噶啦。咁朝头早啊，亦都揾阿姑咧同我哋讲下出边嘅交通先。 出面交通都几好噶，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嘅。另外路面方面呢，现时各区嘅路面呢都系大致畅顺唔错啦。咁封路情况，石硖尾嘅伟伦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白田街方向近住南昌街唯一行车线系需要封闭，车辆呢系禁止沿南昌街上行左转入去伟伦街嘅。另外喺葵涌道有紧急道路工程进行，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暂时未有车龙，不过晏少少咧都会有噶啦，咁大家留意翻。仲有油麻地嘅海泓道，由于路陷，去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都系需要封闭，咁大家经过就要特别留意翻啦。 咁交通方面大致上咧都系咁啦。咁其实我每一日咧朝头早我都会几用呢、這、一个地图啊， 系搜寻引擎嘅地图， 系啦，嗰、那个地图啦，咁、那个地图一望嘅时候，咁佢当然系有啲塞车嘅位啦。喂，我发觉咧有两个位啊，闲话家常问一问啫吓，纯粹系啦， 请讲， 系啦，咁有两个位咧，其实经常咧都系发现有呢、這个颜色咧就指示可能系车比较上多嘅。咁、第一个就系梗系又系屯门新墟嗰度啦，咁嗰度我都有问过 Didi 嘅， 系， 佢就话啊，可能啲车咧就唔系话塞车嘅，可能系慢少少啫。 系， 有机会系啦，咁我地图咧都会咁样显示出嚟嘅，咁又唔好谂住啊，唔去嗰边都唔使嘅， 都唔使。 咁另外嗰个位咧，咁就系近香港仔啊，即系系啦，香港仔嗰一带咧，我发觉咧，其实我成日朝头早望嘅时候，嗰度咧都系可能嗰啲路口位啊，即系要左转右，右转左咁样，唔知系咪大家 cut 线又搞到啲线大家就慢咗。 有机会系啲车咧停咗喺嗰度 吓。 咁你停咗喺嗰度咧，咁佢會 sense 到有啲車唔喐，咁你拉翻個平均值咧，嗰度啲車就可能慢咗。 哦，係啦，咁所以咧，聽眾啊嚇，咁啊望呢一個嘅地圖嘅時候咧，可以作為參考下。咁啊，真正嘅交通情況咧，就聽住港台嘅交通組嘅消息，咁就穩陣啦。 我哋都會攞嚟參考。 係啦，啱啦，因為我都想講就係個重點，你哋都會攞嚟參考嘅。但係參考完之後咧，你哋勁啊嘛，你哋有嗰個 cam 周圍睇，哦，原來佢只不過啲車咧。是泊咗喺度，就唔系塞车，又冇咩特别事干嘅。 有特别事，我哋会同大家讲。 系啦，咁所以长期开住二台咧，咁就可以听住呢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啦。 当然一台都有， 咁梗系啦。 大家中意 我喺二台啊，梗系 sell 二台啦。 系啦，当然系捧阿小白场噶啦。 今日耶， 系啦。 好，咁啊，交通方面有咩提我哋咧？另外就 特别要提嘅就系西隧会喺今个星期日5点开始咧，会实施二通行噶啦。 哦，实施啦。之前我睇嗰单新闻系咁噶。 系 就话都有啲车辆咧， 就以為西隧，咦佢應該 調整新收費之後， 調整新收費點會直過啦？ 沖閘 係沖閘，必真係陰公變咗沖閘，跟住積完咧折都折唔切啊！有啲真係唯有即係有啲折得切嘅，跟住揾翻佢喂要俾錢啊！咁去到呢啲位咧，其實有啲尷尬。個司機真係唔係諗住唔俾錢， 係但係佢又 實施咗， 因為個時間隔得太短， 係啊， 咁佢又跳唔切個路 同埋好多隧道都已經有 實施咗，紅隧又搞咗啦，咁可能佢就以為西隧都已經搞咗， 係啦，咁啊 未嘅， 有啲隧道都未㗎嚇， 東隧都未， 東隧都未，大老山都未嘅， 係 未有時間表添嘅，有啲好似係 未有， 係啦， 不過應該係今年內嘅事㗎啦， 希望啦，係啦，希望啦， 咁樣講 一講，我有過大老山嘅時候咧。 差啲上沖 閘，我都有好壓力，因為我本身我有嗰、那個付費功能嘅，本身都有嘅。咁啊過嘅時候咧，我都個心著咗一著， 係咪行呢條線 少少？咦，佢有盞燈喎、哦，即係平時以前咁過嘅時候，佢有盞綠色燈嘅，即係話你誒俾咗錢啊咁樣噶嘛。佢綠色燈跟住再加盞黃色燈嘅意思就係話咧，你過得。不過你 account 開始冇錢啊，會咁樣噶嘛？ 哦、紅我唔知道我冇用過嗰、那個。 係啦，咁啊紅燈咧，即係轉咗紅色燈就話：喂，你過咗啦，但係你 account 冇錢噶咁樣嘅。 咁就要去 咁就要入錢啦，係啦。咁我一過嘅時候有綠燈有黃燈咧，咁就咦過咗，喂、哎、有盞燈，我先諗翻係，我呢度用翻舊嗰個付費系統嘅喎，仲要 係啦，就唔係 移動行移動行啦。咁啊，移動行都好好嘅，即係呢個都係要站每一次過嘅時候咧，過隧道佢都會俾翻嗰個 receipt 我噶。 係啊，喺個SMS 又有 ，email 又有， 冇錯啦。咁再加上我嘅付費，我用信用卡嘅時候，信用卡公司 又會 俾翻我，係啦，啲數目都好均真啊，又唔使話成日好似即係舊嘅付費方式咧，就好似 prepay 咁樣，我要入定啲錢入去，唔使嘅。咁佢每次就自己過， 自己喺信用卡求錢。 係啦，我亦都少咗個喺呢個財政上嘅即係付費嘅。步驟 唔使分咁多心咯，如果搞曬 係啊，方便啲啊，我覺得都方便啲啊，要賺嘅呢個都係嗯。 咁為咗配合易通行咧，咁啱啱新聞部同事都講咗啦，就會由星期六晚10:00開始咧，會有臨時交通安排嘅。 係 咁10:00去到第日凌晨嘅4:00咧，西九龍公路南行近住奧海城一期嘅部分行車線會封閉啦。 嗯， 另外係雅翔道天橋去佐敦道方向，即係近住九龍站嗰個位咧，左轉入去西隧收费广场的支路都是会封闭的，还有就是部分的收费亭都会暂时封闭的、另外呢就是凌晨3:00至4:00江乐道西东行去湾仔方向近水街的慢线，以及江乐道西天桥去西隧方向近上环消防局部分行车线都是会临时封闭、而最紧要去到凌晨4:00至5:00西隧来回方向的管道以及所有通往西隧的支路是全线封闭的，封一个钟，咁封完咧，咁大家就可以用易通行啦。 系啦，啊，咁到时真系可以直过啦。 系啦，另外留意翻嗰度附近咧，西九龙公路咧都系会有车速限制嘅。 系， 咁咧经过就收一收油啦。 吓， 就会由海盈村去到奥海城一期咧就行70，奥海城一期去到西隧嗰边咧就系行50嘅。 哦，慢咗咯， 慢咗好多噶。 系咯， 即系如果你系经三号干线落嚟嘅，请你收油啦、 其实附近一带咧本身嗰啲公路行嘅时候啦，都因为条路都行得几爽啊， 系 嗰条路，咁都要留意住嗰个车速嘅。有阵时佢第一司机容易掟下掟下就快咗少少啦， 系 啦。第二就系其实佢嗰个车速咧，有阵时都会有稍作调整嘅。 有时会因为修路咧会快啲、慢啲、有时又行80，有时行100咁样。 系啦，咁所以咧就每一次咧，我都有个驾驶习惯，就行过佢成日都有个左右两边有个圆形嗰、 那个 系啦个车速牌咧，咁都要望一望，再望一望自己嗰个咪表嗰个位咧，即系到底系个车速位咧，咁到底系个车速啊啱唔啱啊吓？如果即系唔啱嘅话咧，咁就要调整翻噶啦，千祈唔好超速啊！因为通常呢啲牌后边咧，我唔知点解会容易跟个相机嘅。 咁一定系噶啦，即系睇下你有冇专心啊嘛。 系啦，啊咁所以咧，时刻打醒12分精神咧，咁啊驾驶方面就会理想啲啦。 另外啱啱收到 message 咧，就系 Didi send 过嚟嘅，就话啱啱喺葵涌道去荃湾方向嘅紧急工程已经完成，近丽景港铁站部分行车线系重开噶啦。 嗯，好，咁啊大家留意住啦吓，咁啊西隧嗰度都有啲少少嘅改动嘅，咁啊唔紧要，咁啊 改完 就更加方便，系啦，咁啊真系可以直行啦。好，唔该晒。 晒，唔该晒阿姑嘅。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早上骤雨较多。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噶，最高嘅气温33度，吹和缓嘅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添。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咁啊，下周初仍然都系有几阵骤雨噶。而家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一至到二，低水平嚟嘅。时间嚟到早上嘅7:18啦，咁啊有晨光大学啊，佳哥喺度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晨光大学入边啊，咁啊电话旁边亦都邀请到咧就民间风俗研究者啊周树佳，佳哥早晨。 喂，早晨各位。 早晨，咁我。前幾日咧都有啲特別嘅誕辰日子喎、哦，咁我就唔識喎，咁啊經過阿佳哥一提嘅時候，咦啊又可以學下嘢咯喎，呢、這個同我哋聽眾介紹下喎，佳哥。 係啊，咁呢一個係老班旦啊。 老班旦係。 係啊，即係木工啊、鬥木啊、三口工人啊，嗰、那個叫做嗰、那個祖師爺啊。 哦，老班，啊、我以前都學過下木工嘅喎、哦，咁 讀書嗰陣啊。 读书嘅时候有读过啊， 系咯，咪大家就系啦，男仔啊，读木工，女仔系读煮餸啊嘛， 系啊，木工啊、金工啊、电工都有呢啲噶嘛，即系如果啲学校嘅话，系啦，咁啊，即系几泛都关阿老班事啦， 系啦，咁啊三行啦，咁啊嗰老班旦咧就系农历嘅6月13嚟嘅， 嗯。 咁嗱，嗰日咧就香港啊，香港咧就有几间老班庙嘅， 系， 咁其中有一间咧就。主力啊，即最旺噶啦，就喺边度咧？就喺坚尼地城嗰边嘅，咁啊叫青莲台。 系 咁啊，上面嗰老班庙咧，咁啊大约都有100年历史到啦。 哇，都咁耐啦！ 要噶，而家好靓添嘅嗰间老班庙。 系啊系。 咁啊，所以咧就嗰日咧就老班庙咧就好多嗰啲即系嗰啲咩咧，即系三行工人啊，嗰啲建筑公司老板啊，设计嗰啲设计公司老板啊咁样咧，带晒啲烧猪咧就去拜神嘅，咁嗰度好热闹噶。仲有一样嘢就系咧，嗰日咧就政府咧就会有个咩嗰啲叫做老班长啊， 老班长啊， 系啊， 咁似餐厅名嘅， 佢会鼓励嗰啲譬如即系嗰啲行业里边嗰啲人手艺好嘅，咁、 哦、 咧就可以攞到呢个奖项， 系即系成就传奇木工师傅咁样， 系啊， 哦，明晒。 佢唔知只木工嘅喎，譬如其他嗰啲做咩咧？即係譬如做水喉啊， 三行啦、 啊，嗰啲咧如果好即係做得好嘅話咧，揾到推薦人、就可以競逐咧呢啲獎項嘅。 咦？咁啊，佢係咪有好多界別嘅、哦？即係就算係裝修嘅話咧，又話係教飾啊， 油 啊，油工啊， 好多好細緻嘅， 係啊，好多細緻， 即係佢哋嘅專業嚟噶嘛。 係啊，係啊。 咁我唔知啊，總之有好多好多嘅。 嚇！ 唔知係咁樣喎、啊。 嗯。 你知香港係會有即係有咩噶嘛？有啲工業學校噶嘛？ 係啊，啱啊，係啊。 係啊，裏邊咧亦都有，譬如有建築學、有建築啊嗰啲嘢噶嘛。嚇！咁嗰啲學生咧都會嚟拜神嘅喎、 啊。係。咦？咁阿 k 嗰啲關唔關佢哋事啊？其實。 因為由老師帶佢哋嚟拜神嘅喎、啊。 哦，有趣喎、哦！ 点解呢？因为要教佢哋饮水思源咯、 啊。系 饮水思源。咁啊，嗰啲学生咧，亦都有份可以竞逐呢啲奖项喎。不过佢竞逐学生嗰部分。 吓、 啊，就咁、是、样咯。即、哦、系、老班旦都几有意思噶。 哇，咁呢一个叫做老班旦有叫做班长嘅话咧，其实大概都已经有几多年啦？呢、這个 我好多年咯。我实际上我就唔知啦，但我睇起码都超过20年到啦。 哇，咁啊几好啊，即系鼓励性啊呢、這个。 鼓励性噶，好啦，咁啊喺现场咧就临时搭个台啊，咁啊颁奖俾佢哋啊咁样。 哦，有趣， 都几过瘾噶，系啦， 系 嗱，讲下呢间老班表啦，咁啊除咗呢间青莲台之后咧，另外茶果岭咧，嗰间就唔系老班表。嗰间系一间天后庙， 天后庙、嗯， 但系里面咧有个老班殿啊。 哦，即系呢个好似系 attach 咗入去咁样。 系啦，供奉咗老班喺度嘅。咁所以咧，茶果岭嗰啲居民咧都会去拜老班嘅。咁点解茶果岭居民会拜老班咧、 啊？ 因为茶果岭以前系咩啊？系石矿场嚟噶嘛。 系，咁就要啲三行嘅师傅帮下手。 打石就系三行之一。 系， 打石就系三行之一。 系， 好啦，所以咧以前咧。嗰啲三行工人咧，就會喺度拜啊老班師傅咧，祈求咩咧平安啊嘛，咁所以嗰度就有間老班殿咁啊，咁啊就形成咗個傳統，附近啲居民雖然今日即係冇。 冇球場啦。 嗯， 但係嗰啲居民咧依然都會去八路班。 哦， 仲有一樣嘢，一個傳統咧，其他老班廟都唔會做噶啦。 嗯， 而家唯獨係茶果嶺呢間老班廟呢度咧會做。 嗯， 就係派呢個老班飯。 老班飯啊？ 係啊，咁有個平安飯。原來以前香港有咁嘅傳統嘅、其實唔止香港㗎，澳門都有嘅。 其實會唔會好似我就咁聽，譬如老班飯、平安飯，就好似長洲咁樣，即係有啲係祈求嘅。係啦，跟住長洲嗰個當然又吸埋個平安兩個字啦。 咁 咁啊，老班飯會唔會吸啊老班或者平安？ 冇，咁啊冇冇唔誇張。其實咧，老班飯咧就係咩咧？即係有少少咧，就係咩咧？就係祭貧啊。祭貧嘅意思嘅。 係 點解咧？原来以前咧，嗰啲砂矿工人咧，知啦，爬上爬落有危险噶嘛， 系啊， 系咪啊？咁佢哋要做一啲即系嗰啲阴德， 嗯， 即系啲阴德。咁咧，佢哋就喺老班饭嗰日咧，就派饭俾嗰啲贫苦大众， 嗯， 咁咧就当系一种积阴德。咁样咧派嘅时候，其实嗰啲饭咧就唔系好丰富，即系有埋餸噶喎。不过咧就当然唔会话十分之夸张啊， 青菜啊，少少肉有冇啊？少少肉有冇？ 有肉派咩？派咩咧？即系派炆猪肉，咸酸菜，或者咁啊，茶果岭嗰度咧就有啲木耳啊，嗰啲村民咧会煮啲木耳咧，加埋落去嗰啲咸酸菜啊，同埋炆猪肉入边咧，咁每人咧就不一壳，即跟住加一兜饭咁样，咁啊嗰啲居民咧就喺附近咧就可以过嚟攞嘅，以前咧自己带个棒去攞嘅，近呢幾年啦，因為有疫症啊，咁佢哋就講究咗啦，就淨畢好曬一盒盒、一盒飯、一盒餸，去到咧就每人咧就派一盒飯、一盒餸咁樣、送俾大家食個平安咁樣，咁啊叫老班飯。 係，明白。咁啊，都好有意義喎，呢、這個真係。 好有意義㗎，咁以前咧，其實我聽嗰啲老人家講咧，香港好多唔同嘅，即係嗰啲即係咩咧？即係礦場啊。或者啲人係嗰啲木工嘅鋪頭啊，甚至乎做咩做船廠啊，都會派木工飯嘅喎，唔係老班飯嘅喎。 老班飯係啊， 係啊，點解會船廠會派老班飯咧？ 木工啊嘛， 啲船係木做嘅嘛。 係啊，係呢個古道。 係咪一樣係要係嗰啲木工師傅啊嘛？所以咧，佢哋就叫都會派呢個老班飯嘅。 我好奇咧，想問一下呢、這、一個譬如老班店啊咁嗰啲咧，其實佢哋入邊嗰個裝修方式，既然係都係以木工啦，即係仍然供奉一個木工神咁講啦。咁會唔會個裝修風格其實有少少唔同㗎？ 嗱，第一件事。老班咧就係、三行嘅，三行就唔係淨係木工嘅。頭先我講過啦，打石都係三行之一。係啦，咁仲有搭棚咧，都係三行。咁樣咯，咁啊裏邊有啲咩冇咩特別咧？嗱，如果講青年台嗰間老班廟咧，咁啊就全部梗係就自己人搭翻㗎啦，咪啲三行工人啊嘛。所以嗰間廟咧，其實咧喺香港廟宇嚟講咧，佢個外形嘅裝修咧係好講究嘅，十分之講究嘅，咁樣嘅。所以咧就佢特別就係裏邊嗰啲雕梁畫棟咧嚟嚟講究咯， 即係精緻啲嘅， 精緻 多啲嘢睇嘅。 係啊，所以去到都嗰個係景點嚟㗎，我見好多遊客特登去到睇㗎。 哦，咦，咁啊都好值得去喎！即係所以我哋即係廣大市民，如果聽到嘅時候咧，特別如果喺附近嘅，咁都幾值得咧行過再即係細心望望，就唔好淨係行過算喎。 嗰度以前咧行上去就好閉翳嘅，因為大斜路嘛。 係啊， 好高嘅。但係而家咧就有 lift 啦，有行有電動電梯啦。 係啊係。 咁啊，頂籠都係行最後尾嗰個。 嗰叫仔。 嗰幾十級啦，行最後尾嗰幾十級，就咁樣咯。 哦，咁啊都幾值得去睇啊！ 係嗰個幾得意，好靚 嘅 嗰度。 咁啊幾好，咁啊亦都學識咗一樣嘢，原來咧即係唔同嘅界別咧，亦都係佢哋自己即係守 護神啊！ 保護神，哇！呢個 term 好好，保護神 係啊， 去到咧 我哋嘅職業神，職業嘅保護神 係喎。其他職業有冇呢一類型嘅保護神？ 有，唔同都有㗎。 系嘛？ 譬如话做中医嘅， 系 咪有咩咯？有神农啊嘛。 哦，咦，今日不如留翻下次讲啦，佳哥。 好，下 好，咁啊，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是平凡人没法走近 Baby I miss you so 明明只想我得到你关心、是我没法走近 一个面对你已更开心，忘记你以后已习惯一个，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差与你，为何相爱过而失去了自觉？ Oh, oh baby， 分分钟都想见你，仍然手机想保只有你，原来失去你才知要珍惜你，明白不该再相衬。 29分啦，一首嘅作品《分分钟都需要你》啊，29度，相对湿度82%。我哋先听听新闻简报，转一个头翻嚟听埋新闻简报同交通消息之后，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早前感染 H3 甲型流感的25个月大男童情况持续恶化不治。男童在上个月21号起发烧、咳嗽、流鼻水和食欲减退，两日之后出现抽搐，因为症状恶化被带往家庭医生求医，其后入住联合医院接受诊治，临床诊断为儿童急性坏死性脑病并发呼吸衰竭。联合医院发言人说，男童入住儿童深切治疗部，但是情况持续恶化，已经在上星期五上午离世，院方对男童离世表示难过，向家属致以深切慰问。两个美国海军士兵涉嫌将敏感的美国国家安全资料交给中国被捕，其中一个逆阴性召的26岁士兵被指收取近$15,000报酬，向中方提供美国敏感军事信息的相和影片，包括美军在印太地区的军演计划，在日本冲绳美军基地的雷达系统电气图和蓝图。另一个逆阴性伪的士兵被指泄露服役的两栖攻击舰和其他美国军舰资料，换取几千美元的酬劳。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暂时未有回应。中国外交部曾经表示，所谓中方实施间谍行动的讲法完全是子虚乌有，中国历来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中方没有必要亦都不会从事所谓干预活动。 发生军事政变的非洲国家尼日尔，局势仍然未明朗。西非经济共同体的代表团前往首都尼亚美和军方领袖会谈。尼日利亚总统表明将会不惜一切寻求友好解决危机。西非军事领导人开会讨论若果外交斡旋失败，以军事干预的可能性。塞内加尔外长说，如果西非经济共同体决定对尼日尔采取军事行动，塞内加尔会参与。尼日尔继续有反对前殖民国 法国的示威，军方亦都暂停获法国国家资助的两个媒体在当地广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朝早骤雨较多，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日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大致正常。路面方面，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喺果栏。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慢车，龙尾喺香港体育学院。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智乐花园车多，龙尾就喺新墟。封路情况，石硖尾的伟伦街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白田街方向近住南昌街唯一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另外车辆是禁止沿南昌街上行左转入去伟伦街。另外油麻地的海宏道由于路陷，去返佐敦道方向近住文昌街休憩花园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另外较早前在葵涌道的紧急道路工程是已经完成，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港铁站部分行车线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好了，我们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蚊可以传播登革热、日本脑炎同寨卡病毒感染等疾病，要避免被蚊叮咬，就要做好保护措施。记得着松身浅色的长袖衫裤，按指示重复用含有避蚊胺的驱蚊剂，不要在丛林逗留，外游返港后不舒服要即刻睇医生，话俾佢知行程细节。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二台话你知。 穆特甜蒸饺可以话是印度的超人气点心，它的外形就似我们食开的小笼包。 它是用米粉或者面粉做成带甜味的外皮，用新鲜的椰子碎和棕榈糖做馅料，然后再拿去蒸或者炸都可以。吃的时候会加啲酥油一起吃，这样就更加之香口。 这种传统甜点，印度每逢要到庙宇拜神或者大时大节都会用来做应节食品。 据说印度象神都很喜欢吃这一款的甜点的，所以他的雕像或者是图片都可以见到他手上拎着这一种的甜蒸饺。 传统的甜蒸饺会包椰子碎做馅，不过糕点师傅都有不断创新制作新的口味，例如会用番红花、朱古力或者果仁去做馅料，希望能够令更多人喜欢。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的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至8:00的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超 B 私分 二台话你知。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解 坦然的夏冬。 由朱雅文饰演的男主角夏冬，资深商业调查师，冷静果断，在商业方面独具天赋，为查清当年留学时遭人陷害的真相，不惜从美国总部去上海分公司。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刘星啊，我想祝福爸爸妈妈， 仲要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生日快乐。 其实除了同刘星许愿，而家仲可以透过港台空中点唱表达心意。 由今日起到8月6号，香港文化中心同香港中央图书馆都会有免费巡回展览，了解广播历史之余，仲可以做埋点唱。 大家仲可以上庆祝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特备网页点唱噶。 香港电台不同节目时段都会帮你送上祝福。 香港公共广播95周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隆重举行， 港台电视32会同大家全程直击， 一起见证国家队 同埋港队嘅奋斗时刻。 港队选手邀请你一起为佢哋打气。 成都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提撑港队夺佳绩， 提撑港队夺佳绩， 加油！ 成都第3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7月28至8月8号，紧贴港台电视32。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小白，麻烦你睇睇天气先。 朝早7:39啊，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啦，有几阵骤雨，同埋都有雷暴，所以咧呢啲叫做阴晴不定啊。早上骤雨会较多嘅，咁啊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啊。今日最高嘅气温咧都会去到33度嘅，嗱而家29度，相对湿度80%，嗱要注意啦，雷暴警告生效紧嘅。咁啊，出边可能突然之间一下洒落嚟咧， 系啦， 就系嗰啲雷雨嚟噶啦。 系啊，希望大家都大把遮啦，有备无患啦。不过继续都系 Happy Friday 啊，咁多位。 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t 到你。 喂，体育项目翻嚟啦噃， 即刻睇睇咧就系成都啊世大运嘅金牌榜先啦。呢、這个梗系要望一望啊。咁啊，中国咧就以哇真系犀利，49金。16银、16铜，咁啊总数咧81面嘅奖牌咧，肯定系第一位啦。你49金啊，真系一个好厉害嘅数字啊！好，另外咧就系、是、第二就系韩国啦，咁啊16金嘅。另外日本方面咧，亦都系第三嘅，咁啊14金啦。咁啊印度咧就喺第四位嘅11金，意大利就第五嘅6面金牌。咁至于咧就系、是、香港咯，香港咧就2面金牌啦，中国香港2面金牌。中国澳门咧就1面金牌，另外咧就见到中国台北咧就2面金牌啊吓，咁啊香港就暂时喺第16位嘅、不过我哋成绩其实2面金牌咧都好难得啊，咁啊再加上咧有一个前瞻嘅，因为前瞻系咩咧？就系、是、今次见到喺成都举办嘅大三运动会啦，咁、其实有好多嘅奖牌嘅选手啊，得奖嘅选手咧嚟紧嘅时间都会喺其他咧世界大型嘅赛事上面继续为香港出赛， 譬如杭州亚运啦，你见到杜海琴啦同埋何君杰啦。就是、我哋嘅乒乓混双孖宝啦，咁样咁啊，夺得铜牌啦，咁、你都知道杜海琴咧都会打翻女兵嘅团体赛啦，同之前苏慧音啊等等咁样又会喺杭州亚运嗰度就上阵啦，咁啊其实王泽林啊嗰啲虽然打得冇咁好，好老实嘅，即系有啲球员会发挥得特别好，但有更加多球员就系可能出嚟，可能未必适应个天气，唔紧要，我哋咧将大学生运动会咧。预赛预操，将眼光咧放喺杭州亚运，因为咧嗱，成都啦同埋杭州嘅天气系有啲分别嘅。不过你适应到内地咧内陆啲嘅天气咧、对个球员嘅发挥咧同埋个适应能力咧会高好多嘅。 系啊，咁啊今次成都大运会咧，对于好多人嚟讲咧，即系攞咗奖牌咧，系对于之后譬如杭州甚至乎放再远少少，譬如奥运咧，系一个好大嘅鼓舞嚟嘅。咁啊，希望再继续做好啲啊。咁但系都睇翻咧，成都大运会呢度个体操。 操啊男子团体决赛啦。咁啊以个人资格赛咧，咁啊连续两日啦，咁啊都有好多好嘅成绩噶。中国队咧就262.594分啊，咁啊获得冠军。咁啊比起咧就系、是、日本队方面咧260.562分咧，咁啊系成绩再好啲嘅，咁啊咁梗系攞金牌啦，咁啊亦都系标志住咧喺嚟紧嘅时间啊吓，咁啊继续咧就可以制霸住呢一个体操界啦， 系、嗯、啦，咁要睇下啦，咁 用下啲字先啦， 你但系暂时都系睇到呢一个面向都系大学生运动会啦，咁、嗯、啊有趣嘅，咁你睇到啲奖牌榜咧，即系少咗啲欧洲同埋欧美地区去参加呢、這个大运会咧，咁可能、 啊、意大利、波兰都有嘅，其实喺叫做呢个排行金牌排行榜上面都有名嘅， 系啊，咁但系即系可能你心水清少少，你喺度谂，哇，旧时如果睇翻奥运唔系，美国都会喺名列前茅，咁点解有少少唔同咧？估计咧就系、是、当地嘅国家啦，咁啊派出嘅队伍可能唔够盛大，呢、這个第一，第二嗰样嘢就系、是、咁，唔系个个大学生都会好 focus 喺呢个运动会之中，啊、可能有一啲哦，佢好似朱克伯格咁样，系咪先？ 系啊，走咗嘅，跟 住去咗重伤嘅，咁重伤都得嘅， 系啦。咁佢如果系佢参加嘅话咧，咁佢就参加唔到啦。 系啦，或者即系调翻转头，可能功课忙坏，咁有好多唔同呢啲因素啦。有啲学生其实又已经系叫做打紧一啲职业赛啦，譬如用翻 NBA 嘅世界去讲啦，其实好多时候未毕业已经打波啦。譬如已故嘅球星高比拜仁，亦都真系咁样啦，即系打到去即系读书读到临尾嗰年啊，已经 quit 咗啦，唔读啦，咁啊去咗打职业赛咁样，咁啊欧美等地都比较流行呢一样嘢嘅，咁样咁你 quit 咗就唔系大学生啦，咁你唔系大学生就唔可以参加大运会啦，咁、如果个个都系咁样，喂，我曾经做过大学生都可以去玩嘅。咁啊，又亦都叫做冇咗呢个大运会嘅一个意思咁样，咁啊唔紧要，继续追踪住咧港台电视32咧，你就会睇到唔同关于咧呢个大运会嘅资讯 啦 吧。 系啦，咁啊头先阿欧都有提过，譬如王泽林啦，咁啊虽然咧就失意咗男单啊，咁啊转战混双，咁希望都有好嘅成绩嘅。好啦，咁啊除咗咧就系大运会之外啦，都要睇睇咧就系足球方面咯。咁啊足球咧有好多嘅转会消息嘅，咁但系譬如讲翻喺欧洲方面嘅巴黎啦，巴黎圣日耳门咧最近嘅比赛上面咧，咁啊都见到咧。就係、是、暫時將個重心就放咗另外一位球員上面啦，尼馬 係啊，因為尼馬咧場場叫做熱身賽咧都冇出場嘅，佢、只係喺旁邊咧喺度説説笑笑啊，睇下波咧，咁、所以咧咁多場咧巴黎聖日耳門嘅熱身賽咧，其實咧唔係和波就係輸波嘅、你都幾估唔到，同過往咧 好唔同喎、 呢個巴黎聖日耳門嘅進攻三叉戟年代咧，真係撐天共地。喂，同埋咧，我覺得嗱、領隊嘅説法咧就係話尼馬咧就未回。復到自己最佳狀態，有肥肥腫腫啊，或者去玩玩得太勁啊，咁啊， 又掛住上網啊，尼馬 係啦，或者玩 poker 嘛，你知佢好中意玩 poker 噶嘛，好投入噶嘛，咁但係除此之外就係、是。究竟系咪将心不和咧？唔俾尼马出场咧？定还是尼马唔想再踢呢、這个巴黎圣日耳门，想球队卖走佢咧？咁啊呢啲咧众说纷纭啊，暂时都未知之数喎，系咪小白？ 系啊，咁啊，所以睇下佢嚟紧嗰个嘅方向系点啦。咁但系见到PSG 咧新签嘅呢一位嘅前锋啊李康仁咧，咁啊喺PSG 方面咧，其实个阵势啦咁啊都开始想融合球队啦。 尼马咧好中意同李康仁玩嘅，你知唔知啊？尼马咧。今次嘅表演赛啦，即係去咗几站，特别去咗南韩啦，其实呢根本呢冇出场㗎嘛、但佢喺场边呢就係咁搞啊李康仁个头囉。 係我都见到。 好似你啲头发好多啦，咁佢咁样你个头啊掹你啲头发啊，跟住呢又玩佢啊，无端端又话喂你做咩唔同嗰度嘅观众挥手，咁李康仁就啱啱初嚟报道去到即係大巴黎啦，如果用内地嘅说法就係巴黎圣日耳门啦。跟住就揮手揮手，跟住原來係玩佢咯，即係都幾搞笑，好多好多呢啲 tweet 啊，依家唔應用 tweet X 啊 X 嘅流出啦，係咪先咁啊？即係有好多唔同呢啲片段咁啊，都幾得意嘅，叫做場裏場外都咁。 尼馬咧真係好中意整蠱人嘅，其實另外一位嘅球員啊，麥巴比咧都係好中意整蠱人，佢哋兩個一齊嘅時候，基本上咧成隊球隊咧就有呢兩個笑彈咧，咁、壓力其實亦都可以放輕好多嘅。 喂，禮拜日咧睇睇社區盾喎，你講開足球啊，咁啊即係呢個仙奴就对呢个曼城啦，礼拜日就会开波啦。咁啊，社区盾之后咧就准备 英超开锣啦，咁啊周日嘅社区盾咧，咁啊曼城咧已经系全部呼添上阵噶啦，咁但系阿仙奴当然想打个好成绩啦。今年咧其实阿仙奴买人都买得几好嘅，有一个几好嘅收购咧，买咗 Rice 啦，呢个怀斯啦，咁啊睇下可唔可以令到成个中场线咧有更加多嘅叫做新嘅动力喺当中啦。不过咧讲真个季前热身赛咧，其实你睇翻曼城咧同埋阿仙奴咧，曼城 OK 嘅，曼城其实踢季前热身赛系几好，特别系用呢、這个。夏蘭特咧用得好好，有冇睇夏蘭特又去南韓踢波咧？同阿 Jisoo 跳 Flowers 啊嘛，直頭話佢哋全程佢哋嗰種嚇，冇啊，嗰種咁開心嘅笑容。 小白，琴日 Breaking News 啊！Jisoo 拍拖， 系啊，我都见到。 琴日最新 演员同男演员啊， 哇，好大只啊吓咁样。 唔关夏兰特事嘅， 唔关夏兰特系咩啊？烟幕嚟 啊，因为你睇佢 绯闻男友 喺嗰个嘅荧幕上边嗰种嘅夹嘅程度咧，都几好，几舒服睇得。 咁我。都中意睇 Brad Pitt 啫， 咁梗係啦，咁佢哋又可能中意咁，哇難得！ 佢哋都中意嘅。其實咧，我估外國嘅球星特別對BTS 啊，同埋對 Brad Pitt 啊，咁呢啲真係一嚟出一隻歌就上到 Billboard 噶嘛， 係啊， 即係好 世界冠軍啊！嗰啲 係啦，嗰啲係世界冠軍。當你曼城係世界冠軍，你叫做偶像級數，其實。头先讲嗰两队韩团都系世界冠军啦， 冇错， 堪称 系冠军对冠军啦。喂，再睇埋足球嘅话咧，不如望一望就系、是女子足球咯。咁、女子足球咧，其实就喺澳洲、新西兰有一个嘅女足世界杯啦。咁啊，分组赛 得日本同埋澳洲可以晋级咋？ 冇错啦。咁其实分组赛咧就寻日就完全结束晒噶啦。咁德国女足咧。哇、哦！竟然间咧就系未能够跻身淘汰赛嘅阶段啦。咁佢哋都将传媒啊好中意将就系德国嘅女足啦，同德国嘅男足咧就摆埋一齐嚟讲，即系话哇，德国嘅足球突然之间真系跌得都几犀利啊！ 其实咧，我估大家对女子足球咧，对过往强劲嘅一啲国家咧太寄予厚望。嗱、我举三队啊，其实有三四队都令到人哋好失望。头先小白讲嗰个咧，德国啦，你晋身唔到次圈啊，好失望啦。其实呢国家队啦呢个一定要讲嘅国家队其实女子足球呢都晋身唔到次圈。 啊、 因为呢我哋系亚洲杯嘅冠军嚟。其实即系中国嘅女子足球。 一直以嚟女子足球呢即系中国队系好强嘅。 系啦咁呢个呢亦都俾内地好多官方媒体系疯狂咁样去讲返话喂点解唔可以踢好啲呀点解系咁嘅布阵呀点解唔转阵呀咁样。呢个第一啦头先讲德国啦仲有其实呢南韩嘅女子足球队呢亦都真系踢得好差嘅、基本上系又系咧冇机会可以出到线啦。好多传统强劲啲嘅一啲女子足球咧，今年咧有少少逆转性，比较如果用嗰个说法啦，即系用球迷们啊嘅睇波嘅角度就系比较正气咧。就是英格蘭就最正氣啦，即係喺睇波方面啊，因為佢都有大炒對手啦，而且日本女足亦都好好啦，下下都係大炒對手嘅，同埋咧叫做對西班牙，即係日本女足咧4-0贏西班牙嗰場咧，為人津津樂道，就同咧喺男子足球入邊咧，你記咩日本國家隊咧？赢西班牙噶嘛？ 系啊系啊系啊， 就系4-1咯，又 就系嗰个嘅感觉系好强啊！ 系啦，咁所以啊，会唔会系即系过往其他嘅国家摆咗好多资源落去俾足球嘅青训，跟住咧慢慢咧呢啲幼苗咧已经开始萌芽啦，甚或乎开花结果咧，而得出佢哋最大嘅果效，而令到成个传统嘅一啲女子足球强嘅国家咧去翻盘咧，咁啊欧美等地以至全国咧全球咧都发生住呢一件事嘅。 系啦，咁啊都所以几值得睇啊！咁啊例如睇翻呢一个嘅世界杯方面啦，嗱瑞士咧就会对西班牙嘅，日本啊对挪威，咁啊另外荷兰啊对南非，瑞典咧就对美国嘅，咁啊。美国就强队啦，咁啊头先阿欧都有提过英格兰啊踢得好对版嘅，英格兰就系对尼日利亚，咁啊澳洲就对丹麦，哥伦比亚就对牙买加，法国咧就对摩洛哥嘅，咁啊所以啊首两场嘅比赛咧就会喺香港时间啦，咁啊8月5号下昼咧就有得踢噶啦。 系嗱，讲足球最后讲埋美斯啦，咁啊即系琴日朝头早咧就呢个北美联赛杯啦，美斯啊连入两球啦吓，继续咧带住呢个国际马鞍物咧就晋级，咁啊国际马鞍物咧就越嚟越多人喺嗰度咯，佐迪艾巴咧又喺国际马鞍物啦，咁咧恩尼斯达咧。又有機會去呢個國際馬鞍物咯，佢應該咧想組成咧呢一個叫做 旧巴塞联盟 吓，似啊， 系 啊，因为你 大家会想睇咯。 啊，梅西啊，仲倾紧边个过去咧？唔系尼马啊，倾紧边个？倾紧边个巴塞球员？ 以前嗰啲巴塞球 员系啊，以前嘅巴塞球员啊，我突然间闪起咗一个强劲嘅名字， 佩鲁尔嗰啲啊， 系啊，类似系想一路喺前边，即系总之成个国际马物就变咗前巴塞嘅前进攻中场，因为你美斯咧同好多人都 friend 噶嘛，咁嗱，你等于有个 friend 咧去咗一间新嘅公司，咁咧唔系话叫人，唔系话单单话哇系咪叫晒啲人过档咁简单，系讲紧一样嘢系咁佢都想同啲 friend 繼續玩啦， 系啊， 咁佢啲傍友又會過埋去一齊踢波，咁究竟會唔會件事咁樣發生咧？咁大家咧就要密切留意住咧呢個美職聯啊，同埋呢個沙特聯啊嘅一啲唔同嘅進程啦 嚇。係啦，咁啊要足球之外咧，都睇埋金牛咯，金牛啊回歸主場， 哦係啊， 咁啊迎戰榜首嘅陝西嘅順達啊， 咁啊睇下今日喺呢個修頓足球籃球場嗰度啦，修頓嗰度啦，會唔會入去睇睇波？我先咁啊，见到我哋一齐打个招呼啊吓，讲声耶啦！ 平时肯出击，先有见识。 6:46，佢系 Kelly 陈慧琳啊，谈情的价值。 晨光第一线，阿欧。 喂，仲有两三分钟时间，小华同你讲下呢一个啊。之前咧，内地咧未有一个疑似人扮熊嗰、那个 系啊， 叫网络疯传嘅。 喂，咁啱我又有睇过。 系啊，系啊。 其实我初头睇嗰条片嘅时候咧，咁啊只熊就企喺度啦。 系啊。 我真系以为咧系一个人嚟嘅， 系， 因为企喺度嘅时候咧，那个感觉咧，即系条腰又直啊，系真系一个人企喺度嘅。咁后屘见佢趴落地下嘅时候咧，我先知原来佢真系熊嚟嘅。 你就自己发现到佢系一只熊啦。咁我就冇睇网络短片，我睇咗张照片嘅。咁好似同啲观众朋友或者啲游历者 say hello 咁样啦。 你知唔知最神奇嘅地方系咩咧？就因为以前我真系睇过有唔少嘅动物园咧，入边嗰只例如狮子、斑马，缺席嘅 absent 嘅。佢真係會揾啲員工咧喺入面穿住件獅子啊、斑馬嗰啲衫就坐翻喺度俾人睇嘅，因為我係有見過類似咁嘅動物園嘅。係 啊，同埋我記得有件真事都係咁嘅。喺我睇嗰部電影係南韓電影啦，唔知叫乜乜馬戲團咁樣，乜乜動物園咁樣先算啦。佢都話係 based on 真人真事嘅。係啊，一開始嘅時候要救亡啊，個動物園咧開始營運得唔好啦， 揾人扮咯。 係特別係九十年代啦，大家科技嘅年代，哇有錢梗係去旅行，跟住去飲飲食食，即係或者跳舞。冇唱 K 咁样，啱啱电子化嘅年代咧，冇人理啲动物噶嘛，即系动物园嘅收益就好差啦。咁佢就变咗咧，连啲员工咧都开唔到饭，跟住就会活化个动物园咯。咁不过咧，搵翻一个资料咧出嚟咧，有英国嘅动物园咧声援翻咧内地嘅动物园咧，就系话喂，原来咧呢一种啊叫做马来熊啊，马来熊咧。佢成日都会趌起身噶， 哦， 系啊，佢趌起身咧就系宣泄自己嘅领土啊， 系。 即系如果我突然间过咗你界啦，即系我而家太近小白， 就企起身啦， 佢会趌起身啦， 系 啊，同埋佢一啲举措咧都几似人嘅本身， 挥手嗰啲啊， 系啦，跟住呢个英国嘅动物园都特登拍咗一啲片出嚟咧，就系话佢哋嘅动物园入边有两只熊啦，一只咧叫做海拉，一只咧叫印特拉啦，咁呢两只熊仔咧，其实平时咧都好似人咁样，会揽揽石石啊， 哎呀， 即 系会 成趌起身啊咁样咧，咁未至于同啲观众识得挥手嘅，咁但系嗰啲。短片亦都显示咧，哇！真系原来唔系人扮嘅。咁我想讲咧，有好多嘢咧，眼见咧真系未为真嘅。 系啊， 或者咧网络疯传，你话喂呢个咧一定系人扮噶啦。咁其实好多人或者好多媒体都带咗风向啊，带风向就话系啦，应该系呢个内地嘅动物园咧搵人扮熊仔啦。哦，其实唔系、啊， 其实系真噶、啊。 其实原来有啲熊仔真系会企起身。 我哋都长知识，其实好多熊都会企嘅，不过佢系企得特别似人啫、 啊。你见马骝山嗰啲马骝都识得自己开汽水嚟饮、 啊， 虽然就唔。鼓励唔鼓吹。早晨，早晨啊！星期五嘅早上8:12咧，直播室入边有阿奥啊，当然要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啊，同大家咧讲下咧金融嘅市况啦。今日咧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啊，早晨啦！ 早晨，大家好啊！星期五愉快啊！ 系星期五愉快，咁啊睇到咧，夜期都急弹啊，咁所以应该都系愉快。不过啊，弹嘅原因何在咧？一阵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不过将条时间线推前少少啊，其实咧隔晚美股咧三大指数都要跌，咁啊个美债知息率咧都高企，咁啊原因何在咧？咁啊美国嗰方面啲企业出业绩好似都唔系只只都做得好咁样。好啦，宏观嘅大市气氛。 究竟如何呢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去睇睇佢啦。唔该晒你 ,thank you。 其实太多嘢要讲啦，咁我唯有就系快啲浓缩啲啦，咁由外围讲到内围啦吓，先讲外围咧，咁当然讲下美股都偏软嘅，又唔系跌好多。头先欧讲咗重要原因就系因为咧知识率上升，咁知识率上升咧都系得嗰几样嘢嘅啫，一就系话即系过去大家会唔会即系谂得太过简单啦，即系谂到联储局就系唔会加息啊，咁即系话都仲系有变数嘅咁。咁當然業績呢亦都好似我頭先你咁講啦，就係都係有好有壞嘅。咁不過其中呢蘋果公司亦都係呢三大指數嘅權重股呢，佢嘅業績呢無論係收入啦同盈利呢都比預期好嘅咁樣。咁但係呢就都唔係全部都得囉。譬如話呢就亦都有部分啲公司業績呢就麻麻地嘅。咁但係亦都呢即係叫做呢好嘅都唔少。咁 PayPal 啦都 OK 啦。咁呢一個高通啦，咁亦都唔係太差嘅。咁Tesla 股價都仲有得升添。咁所以呢就咁睇個股票市場呢就仲可以嘅。仲有呢就睇埋啲數據。咁呢一個同禮拜四都有啦，嗰、那個新申領同埋持續申領失業救濟人數呢跌咗啦三個禮拜之後呢，咁亦都呢有少少回升返，都係溫和嘅回升啫。即係就市場都仲係可以嘅咁樣。咁講到仲有工廠訂單啊，以至到 ISM 嘅數字啊，咁比預期就略為即係差少少，咁其實又唔係太壞啊咁樣，因為即係有陣時經濟數據太強勁咧，都未必係好事。咁但係就關鍵啊，就因為咧，當全球各國啲央行咧都似加息都係停不連會嘅時間咧，咁都係嗰句啦，你加啊，咁我又會唔會又要加咧？咁英倫銀行咧就一如預期咧，就係加息四分一厘，咁啊預咗咧呢完全冇懸念嘅，指標利率去到 5.25 嘅，咁連續咧就冇斷攬就14次加息啦。咁但問題就係咁啊嘛，即加完呢一次之後咧，英倫銀行係即暗示明示啦，嚟緊好可能都繼續要加，咁仲係未停得，咁所以咧就令到大家都會覺得，哎呀，即會唔會通脹都係仍然一個未解決到嘅問題呢，咁大家都會有啲擔心。咁仲有呢就即係再之前嘅事啦，咁就因為大家就會見到就係、是、咁呢一個評級機構第二間就令到美國冇咗三個 A， 咁當然咁梗係要搵啲好有份量嘅人去傾下偈啦。咁CNBC 就訪問啊即係 Berkshire Hathaway 嘅呢一個即係主席啦，即係股神巴菲特，咁佢問佢：喂，點睇呢？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呢一秒鐘被第二間啦，即係雖然事隔12年之後嘅第二間就係位於下調咗冇咗三個 A 嘅主要評級，咁股神就話都唔驚嘅，即係佢都仲係咁買㗎，仲係買緊美國國債㗎，仲要係100亿咁買。咁我諗緊嘅問題就係話，即係買啲短期啲嗰啲啊，定係超短期啲嗰啲啊？咁即係當然啦，佢就係話俾大家聽，佢仍然咧就對即係美債又好，美元又好，作為一個全球各國好多央行嘅儲備貨幣，仍然都相當之有信心啦。咁所以就即係都係偏遠一啲啫個外圍。咁但係咧就講到呢一個外圍偏遠啲嘅時間咧，咁就都唔好忘記，因為即係過去都升咗，即係都幾多下，所以都係借即係禮拜初個消息，咁就叫做係摸下你啊，回下套咁樣啦，咁都唔係話真係有個好大嘅沽壓跡象。 咁轉個角度講翻本地啦，即係講翻港股啦。咁人民銀行咧個行長咧潘功勝咧，琴日召開呢個金融支持民營企業嘅發展座談會，提到咧要推進咧民企啊呢個叫做債券融資支付工具咁樣啊，有一個咧擴容增長。咁被報章啦或者咧官方媒體形容咧第二支箭啊，咁強化咧金融市場同埋支持咧民營企業嘅發展。咁夜期咧，琴晚一度啊就急升咗超过300点，咁睇翻即系今晚美股啲 ADR 咧，嗰几只重磅全部都升翻上去，咁系咪都帮得到手咧？第二支箭咁力度够唔够大咧？因为琴日就似一时比一时，就真系有大行啊即刻畅谈中资股啊，咁啊，琴日都真系麻麻地，咁啊，会唔会今日做翻好少少咧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该晒， 是啊，咁啊，我頭先你都講咗其中一個，即係喺由上個星期呢一個政治局個會議之後，喺貨幣政策又或者喺 央行嘅一啲嘅政策嘅操作上高咧，已經係開始一個明顯地咧嘅即係寬鬆嘅力度。咁啊，唔止呢樣嘢啦，咁仲有就係其他嘅咁包括頭先歐你講完嗰個之外，咁亦都有其他嘅啲措施嘅，包括就係一個好似係即係即近乎定向降準嘅一個措施，就係將嗰啲股票業務嘅結算即係備付金額嘅比例咧降低。咁當然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對於內地要刺激資本市場咧，我覺得即係都仲有好多招嘅，除咗人行之外咧。咁譬如話，而家就講緊證監會又出招啦。咁啊，喺未來都仲可以有其他嘅，因為例如嚇，即係股票印花税。 股票印花税講到 股票市場嘅情緒嘅一啲工具，咁又喂未來又會唔會做咧？咁我諗都幾多憧憬下。咁仲有就係呢一個就係股票市場嘅例如好似定向降準嘅概念。咁但係真係降準都唔係冇可能喎，第三季。因為喺而家呢刻減息就驚人民幣匯率即係可能會受到衝擊同壓力啫。咁降準唔會噶嘛？咁咪點啊？咪繼續鼓勵多啲即係銀行可以借多啲錢啦。甚至乎而家亦都有啲消息就講話，喂唔係，而家直情咧有啲內地銀行可能收到指示啦，就話咧而家要搶佔咧呢個消費貸款市場，即係鼓勵消費啊嘛，鼓勵消費刺激經濟啊嘛。咁啊，梗係希望大家可以咧就即啲低啲嘅利息咧都可以借到，咁而家講嘅有啲咧就係特定嘅條件，當然都係啲好嘅客户啦。哇！即係嗰個利息嘅優惠，佢可能係好低嘅，去到即係3%啊咁樣。咁所以即都係叫做係好幾個方面咧，都係繼續即夾埋嚟出招啊。咁所以我都會相信即係好似上即日前啦嚇，又或者我自己做訪問啊，咁都講緊喺禮拜初但係見到政治局嘅呢個會議咧，一錘定音，對於好多嘅環節出現咗一個根本性嘅改變咧，喺政策上高咧，咁我諗就都係真係講句啦，即係否極泰來，漸入佳境咧，都可以繼續嚟形容，即係 A 股而甚至乎即係港股嘅狀態。咁所以係嘅，即係外圍一啲嘅因素，當然都會令到我哋會有啲震盪。咁但係係咯，一如即係尋日朝頭早咁講啦，咁其實。个港股寻日都亦都已经定翻落嚟， 系啊系啊，寻日亦都冇话即系比较哇大幅度下跌咁样，寻日即系收市都要跌啦，不过都系跌两位数字，跌90多点， 系啦，同埋科指都升翻少少啦，已经。 咁啊，即系寄望啦，嚟紧咧港股第三季啊，或者依家嘅第三季啦，或者第四季咧，会再做好少少啦，追条靓数出嚟啦。今日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周恒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啦。唔该晒 Dick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咯，拜拜， 拜拜。 毛毛虫虫可是时常吃也不够，总要吃更多。毛毛虫虫童年年年活到今天，也日日挨饿。吃够了变懒惰，连蠕动也不动，只爱原地坐。摇两下头亦觉太生疏，平凡人想同情，无从吃掉一杯不够，太可悲。毛毛虫很清楚，吃喝全为作茧羽化去准备，待某一天春风吹过后，有朵花等你。重振翅膀，万无摇曳，穿梭花蕊芬芳香气。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天地？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个作茧自搏笑骂，任人看不起。当四处野花香味，一碗空气，望过去，没白费心机。 已成年，回头看仿佛只不过数百天。揸飞机坐火箭，一对同梦理想哪个有出现？习惯一天一天失与败，已不想出战。回看幼才，无谓余力，唏嘘嗟叹可免则免。谁敢取笑你的卑微？谁会藐视你的铁臂？忘记昨日眼光怎睇小你？今天转个身便远飞。谁猜得透你的演技？独角作简直博笑骂，任人看不起。转个脸便忘记。面碰灰一地，行过赤道置身雪地，就算世俗眼光怎睇小你，担当小角色更争气，难关唱字无需躲避，遥遥长路未发生的总布满惊喜，仿似毛毛虫亦会变成为蝴蝶的真理，成就了你。会有天高飞，会更了不起，风景多优美，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O。点先为之一个 good morning？ 就系朝头早咧齐晒咁多份报纸，可以咧俾我拣选今日咧做节目嘅题目，仲要有一杯咧香浓嘅咖啡，咁就系啊属于自己一个 good morning 啦。 阿O点啊？有乜嘢优惠？ 8:25啦，咁啊两个马佬喺直播室倾嘢咧，咁啊原先咧就预备咗啲题目嘅，咁啊都有啲啊关于啲西饼啊或者食下 cake 啊咁， 啲女仔女士中意嘅， 你知我哋揾题目，然后揾下俾即系如果有船仔 Vicky 啊嘉明啊，咁佢哋都会 lady 啲啦，系咪先？或者用呢个字 girly 啲啦，即系呢啲有啲蛋糕， 我哋豆腐火腩嘅啫， 系啦，我就系想同你讲下咧。呢、這個酸菜魚啊，咁當然你話，喂，女士都中意食酸菜魚，但係呢啲係擺老少少啦。 哦，喂喂，而家真係好多女士咧，佢哋對於酸菜魚咧係非常之渴求，佢哋甚至乎咧會揾一啲咧，唔係淨係香港嘅，可能真係深圳。深圳有好多間食酸菜魚嘅，有啲香港有分店啦，有啲直頭佢個本部都喺深圳啦。 係啊， 係上去佢食嗰度食嘅。 啊，嚟緊尖沙咀開一間都係全國店嚟嘅，都係嗰啲酸菜魚店啦，應該都係排隊。排到 系啊系啊系啊， 一个世纪先。 佢哋好犀利噶，因为佢哋上菜嘅时候咧，一乜大扎嘢嘅， 系啊， 好似口诀咁样嘅。老实讲，我听唔明佢讲咩嘅， 系 啦。但系总之食嘅时候个气氛系好好嘅， 系啦。咁啊，亦都干干净净咁样， 系啊， 光光猛猛， 好奇丽，好奇丽。 系啦，你话呢个系重点嚟嘅。咁啊，嗱，今日咧就其中一个优惠咧就睇到，咁啊，原先真系想讲啲食蛋糕嘅嘢，咁啊，话风一转啊，讲咧呢个一蚊就可以食到咧两人份量嘅酸菜鱼， 哦、 其中一间酸菜鱼嘅铺头咧， 系 其中一 间香港噶嘛， 系香港噶啦。咁啊，即系大家可以自己上网搵多少资料啊吓，咁可能你打一蚊就已经出咧。 系， 我唔知系咪 一蚊酸菜鱼咁 啦。你自己 search 又费事讲咁多啦。不过我纯粹想讲咧，你中唔中意食嘅？其实呢啲川菜啊，或者酸菜鱼同埋呢啲辣子鸡啊呢一类嘅叫做食嘅叫做呢、這个叫做食品啊咁样 啦。我自己有个经验咧，就系我同我啲朋友都出现呢个情况。 嗯， 本身咧即系未结婚之前咧，对于米线啊、酸菜啊呢啲其实冇乜嘢特别兴趣嘅。以前咧即系一支公嘅时候都系食咩咧？真系牛腩面 啊，或者叫做叉鸡饭啊，即系广东烧味 烧味饭咧。 其实我哋成长入边基本上即系永远咧即系啦就系啦， 系啦， 即系 同埋仲要抡埋。 嗰碗泥汤， 系啦，叉鸡饭啊， 系啦， 即系叻啲啊，油鸡啊， 冇 错，鸡啊，咁样 劲啲 啊， 鸳鸯鸡 啊， 咁但系咧结咗婚之后，你发觉咧，即系食多咗好多米线，特别系嗰啲酸啊，或者系川菜类嘅咧，其实真系食多咗好多。 我估咧个饮食文化真系有少少唔同啦。老实讲咧，其实呢啲川菜咧就比较北啲啦，即系如果用叫做南北去形容，我哋粤菜啦或者广东菜咧就冇下下都咁辣口嘅，即系而我哋咧叻嘅嘢就我哋啲蒸嘢好叻啦， 系啦， 譬如你话蒸条鱼嚟食咧， 咁我哋梗系劲啦， 系啦，我哋系劈叻啲嘅，但系咧佢哋做呢啲酸菜咧又做到好似好入味啊，或者做到色香味俱全啊，咁啊睇下点样南北交流啦，就多啲唔同嘅融合啦。所以咧近我估呢十年咧，其实香港真系多咗好多呢一类嘅酸菜鱼铺头。你有冇喺香港食过好食嘅酸菜鱼？ 香港食过都有嘅，但如果你话我都有上过深圳食啦。老实讲，我自己真系 又觉得深圳好食啲， 真系好似劲啲，系啦。咁同埋咧，因为佢哋嗰啲第一个价钱亦都相宜啦，第二佢嘅服务咧，同埋我头先都系讲一句就系佢食嘢嘅环境咧好奇力，佢全部咧都系玻璃，俾你俾晒你睇佢点样整啊。咁你个感觉观感亦都好咯。香港嗰个咧就系都系好食嘅，咁但系即系始终系餐厅咯，咁佢就攞出嚟俾你食起上嚟嗰个感觉咧系只系佢好多嘅 menu， 然后入边其中一个酸菜鱼，但系佢哋内地咧有好多系专系食川菜鱼嘅铺头，个感觉观感亦都不一样。 同埋咧，嗰啲鱼嘅款式咧，有好多种拣啊！即系譬如你喺内地嗰啲全国店咧食川菜鱼咧，佢起码有四至到五种唔同嘅川菜鱼嘅鱼嘅品种， 因为佢主打唔同嘅品种，推介俾你点样食嘅，或者话俾你听应该点样去到乱咁捞埋佢一齐嚟食嘅。 因为咧，我咧捋骨好渣噶嘛，其实我由细到大都麻麻地食。 原来唔使捋骨嘅， 系啦。唔系嗱，当然佢都会有个温馨提示嘅，可能有机会发现率都低啲，有啲幼骨，咁你自己食嘅时候小心。 咁佢哋铺头都戴咗头盔啦， 但系大底上咧都应该理论上冇骨嘅。 系啊， 咁我哋食落去咪啖啖肉咯。 所以夹走嘅咧系夹咗辣椒，唔系夹鱼骨。 系啦， 好食嘅地方就喺呢个位 置。睇下礼拜六日会唔会有机会啦，同屋企人咧出去饮饮食食啦。咁啊，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好嘅食肆啊，大家支持一下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首次举办大专生暑期实习计划，从250个大专生申请中选出7个实习生，分派到不同岗位工作。廉署執行署高級調查主任吕佩珊话，实习计划最大亮点是为实习生在任职初期安排3日廉署特训，包括学习反贪法例、基本调查技巧，例如搜证、录影会面、认人程序、跟踪和拘捕疑犯等。吕佩珊话，特训可以俾实习生以实战方式了解廉署人员日常工作，是难得和宝贵的经验，又期望透过计划令到更多年轻人亲身体验廉署工作，了解守护廉洁和法治的重要性。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就他涉及企图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刑事指控，在华盛顿联邦法院出庭应讯，并且否认全部控罪。他同意检控官提出的保释条件，包括除非通过律师，否则不得同案中证人接触之后获准离开法院。法官已经将案件定在今个月28号再聆讯。特朗普在离开法庭之后随即坐车前往机场，并且在登机返回新泽西州之前说，对美国来讲这一日是非常悲伤的一日，说针对他的指控都是政治对手的迫害，这种事情不应该在美国发生。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表示，粮食不安全本质上是全球范围内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的结果，中国积极为维护国际粮食安全作出贡献。 将军出席安理会公开辩论会的时候说，粮食危机和其他传统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没有国际社会的共同安全就很难有持久的粮食安全，国际社会要树立共同安全理念，坚决是反对单边制裁、破坏市场秩序、打压别国企业等行为。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这一类既缺乏法律事实依据，亦都有违公平正义的做法。他又说，发达国家应该取消不合理的农业补贴，采取负责任货币政策，减少输入性通胀、汇率波动等因素对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的冲击。西非国家尼日尔日前发生军事政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回应有关撤侨的提问的时候说，外交部和驻尼日尔大使馆已经发布安全提醒，指导当地的中国公民和机构加强安全防范，并且将继续和当地中国公民和机构保持密切联系，及时提供领事保护和协助，全力维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另外，发言人说，中方注意到联合国和西共体有关表态，又说巴祖姆总统是中国的朋友，希望他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尼日尔相关方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分歧，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大局，相信尼日尔和地区国家有智慧、有能力为当前局势找到政治解决的方案。财经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08, 日元 142.74, 瑞士法郎 0.876, 加元 1.334, 人民币 7.168, 英镑对美元 1.272, 欧元对美元 1.095, 澳元对美元 0.65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8, 日经平均指数报 32,036 点，跌12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35.35 美元，卖出 1935.9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朝早骤雨较多，同埋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日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同埋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咧，喺九龙区噶，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咁龙尾就喺温思劳街。漆咸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喺温思劳街。咁喺新界区受道路事故影响，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咧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噶，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泥围对出。喺新界区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元洲仔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窝。就是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元洲仔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马窝对出。另外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马湾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青马大桥去机场方向交通回复正常，之前下层就开放给车辆使用的，现在就关闭。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接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龙尾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油荔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世界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繁忙，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 近月回旋处一段挤塞，龙尾喺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月和斜村一段都系慢车。石硖尾嘅伟伦街由于有水管急收，伟伦街去白田街方向，近住南昌街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咁而家南昌街上行嘅车不能够左转去伟伦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你记得吗？我爱神理想，我很清醒。太阳计划三十年嚟，见证咗好多新一代乐坛嘅代表。而家带大家翻去2018年嘅暑假。由 Super Moment 作曲，联同 Jin Lee 合唱嘅2018年太阳计划主题曲《分享的胜利》，有冇勾起你嘅回忆呢？逢星期二晚上9点至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音乐情人郑子成同你回味公共广播95年。我们的歌， 温馨静静，我是心情好比较平稳咯，因为都好多纷扰噶，出边都系啦，系啦，点样喺个即系纷扰嘅环境入边平稳自己嘅心态，系经过好多反复思索咯，系咯，因为我哋好多时碰到问题啊，我哋就会去指，将个手指指去人哋嗰度，你点 ？Hello， 大家好，我系陈晓东，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丰收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吓、 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丰收快活日添。嚟啊！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今日我都做得到咧，肯定系for听众嚟讲啦，系一件好事嚟嘅。 系， 因为如果即系每日有跟我哋做，例如寻日有影过植物啦， 系、啊， 咁、 啊、 你嘅心情又会转好咯。 系啊，之前话同自己讲声加油啊， 系啦，咁啊个人又加咗油啦，咁、心情不断咁啊转换咧，系时候要回馈翻俾自己啦。 系，点样锡自己多啲咧？ 点样锡自己多啲？好简单嘅啫、不如大家喺五六日， 系 呢三日行下街，然后搵一份自己可以買得到又覺得真係好啱我自己嘅小禮物， 係啊， 小禮物唔使貴啊，小禮物氹下自己嗱，呢、這個小禮物好講技巧嘅，自己送禮物俾自己咧，其實係一件好難得嘅事嚟嘅。 係， 我突然間諗係啊，諗下咧，我由我結婚開始咧，我都原來已經冇乜點樣送禮物俾自己， 哦，買玩具俾自己氹下自己開心啦， 係啦，都已經開始少做呢一樣嘢， 係啊， 即係個焦點咧容易放咗喺 小朋友 啦咁樣，即係太太生日啊，又會即係準備定啊，小朋友生日又會準備啊，屋企有啲特別嘅日子又會準備，但係好少咧就會諗自己嘅， 係時候買翻架車啦，唔係你想講，係時候換車啦，通常 咁又唔使， 男人有呢啲前設，第一嗱，我之前又做咗啲乜嘢，嗱過往又做過啲乜嘢，我都買咗啲咩俾你，所以。 所以咧先系重点，就系、是、我系时候买一样嘢俾自己啦。 系啦，咁啊车就我就唔会买住嘅，因为都 OK 啦而家个价。咁但系咧，如果你话啲小礼物嘅话咧、嗯，可能真系会藉住呢个机会行个玩具铺。我有小朋友啦，有两个仔仔，可以带埋佢哋去行玩具铺、嗯，然后问下佢哋啊，如果我买呢个礼物俾自己，平时就系问你中唔中意呢个玩具啊？而家就问翻佢，如果爸爸买呢个玩具俾自己，好唔好啊？ 你估你啲仔会唔会即系将个猪仔钱啱咧？嗰啲钱咧敲烂敲烂佢，跟住咧，哎好啦，俾你啦，送俾你，豪俾你啦。 我相信佢哋会， 会系咪？ 系啊，我相信会啊。呢个唔错啊，因为佢曾经有类似嘅对话，佢真系讲过。 系， 佢话：，爸爸，其实我又有嘢食，又有书读咧，我钱我而家都唔系好用到，你攞啦咁样。佢真系有咁讲过。咁我听到嘅时候都觉得，真系呢个小朋友真系好纯真， 安慰啦，系咪？ 安慰啦，好纯真啊，冇学坏。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谂下，有啲咩小礼物送俾自己嘅。咁我其实本身都谂定咗噶啦。可以去電器鋪嗰度揾一揾，又或者玩具鋪嗰度望一望，睇有咩你啱自己嘅，送翻禮物小俾，即係俾自己啦 咁幾好啊，咁我諗住買少少籃球嘢啦，因為近排打波都打得多啊。啲籃球嗰啲裝備咧，損耗得多少少， 會唔會帶護腕㗎、啊、你？抹汗嗰啲？ 唔會，反而咧依家多咗嗰個叫做護腳嗰嚿嘢，係、 哦、 因為人 膝嗰啲啊， 係人大咗要保護自己嘅膝頭哥啊，一陣整親就唔好啦。咁啊，即係總之就係添置啦一啲自己喜歡嘅嘢啦。希望收音機旁邊你都係啊嚇，咁啊抽啲時間行下街買下嘢，氹下自己開心啦。 每个也很想一举成名，但十万个只剩下十名，就以择星去找新星，幸以冠军取了胜，冷战争气能得奖，令我能开斗六场，然后我就置身活跃流行榜上，常还未派，但仍在想这个应付年底，轮旋律实力亦有奖， 报告识唱我的歌， 识唱我的歌，什么歌也都好播， 还要开戏令我亲和，个个都唱我的歌， 个个都唱我的歌，联系着演戏擦出花火， 然而问我 音乐才会活出我无奈，用数字才是竞争过 同人家 认得我，然后共歌手， 诚实做好友，在行街买杂货。 哇，好多人唱喎、啊、呢一隻歌，成接近二十人喎、啊、數數啲歌手陣容都好誇張。阿古 Sir 古巨基帶領一眾呢有啲新嘅歌手朋友呢唱呢一首作品啦、啊、即係好似呢一部電影咁樣。 合唱團。 係呀，電影感好足夠一首作品，名字叫做星戰。 神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嘅时间啦。今日我哋邀请到香港警务处公共关系部督察嘅严志刚 Philip Sir 嚟担任我哋嘅节目嘉宾。Philip Sir 早晨。 小白早晨啊，各位听众早晨。 唔知各位听众冇听我哋节目几日啊，有冇啲挂住我哋呢？嗬， 有啊，我相信直头有种啰啰挛嘅感觉啊。 Philip 啊，讲开啰啰挛嘅感觉咧，话说我上个星期咧就搭巴士嗰阵时啊，听到咧有人公然讨论点样去到买枪买子弹，我心谂哇咁大件事，我啰啰挛咗好耐都想报警噶啦，咁啊但系咧听到佢哋讲又话打咩 war game 啊，哎呀原来一场虚惊。 哦，哇，咁不过都要赞下你啦，有谂住见而即报啊。好彩咧，最后澄清咗只系误会，但唔系次次都咁好彩噶。 系啊，遇到呢啲事咧，真系要提高警觉，打醒十二分精神先得噶。 冇错啊，诶，考下你啊，小白，你又知唔知道见而即报系边个部门嘅产物呢？ 我啊，梗系知啦，就系嚟自跨部门反恐专责组。相信各位听众一听到跨部门反恐专责组呢个名，都会同我一样，好有兴趣想知佢哋系乜嘢部门。不如就等 Philip Sir 同大家介绍一下啦。 好啊，其实大家咧睇新闻都会见到，世界各地都发生住大大小小嘅恐怖袭击，当中啦都同一啲恐怖分子组织有关噶。为咗加强香港整体反恐能力，跨部门反恐专责组，简称 ICTU， 就喺保安局协调下，喺2018年4月正式成立，成员系嚟自六个纪律部队，包括香港海关、惩教署、消防处、政府飞行服务队、警务处以及入境事务处，亦是特区政府第一个和唯一一个集合六大纪律部队的常设单位来的。 哇，原来你们阵容这么鼎盛的，还已经成立了五周年添啊，可不可以跟听众分享多一点专责组的工作是什么呢？ 当然可以啦，专责组的工作都很多元化，特别是近年特区政府积极推动全民反恐，见而即报，专责组亦都配合做咗大量嘅宣传工作，好似系大家耳熟能详嘅见而即报、闪避球同埋提防有诈，都系专责组制作嘅宣传推广嚟噶。除此之外，专责组亦都会举办反恐讲座，同埋喺社区、学校举办宣传教育活动，去加强市民反恐方面嘅安全意识。 Philip 啊，专责组咧都透过举办好多唔同嘅活动，去到接触社区唔同界别、哦，例如系公共交通以及咧就运输业界，去提醒市民咧要提高安全意识。我知道咧，专责组近排都搞咗一个活动、哦、，Philip Sir 不如同我哋分享一下。 我犀利，小白果然系消息灵通啊！冇错啊，专责组啦最近就针对的士业界推出咗全港的士司机见而即报运动。而在7月25号他们就在西九龙政府合署举办了活动启动礼。 各位听众，特别是各位司机大哥，真的要留心一点听才得了，不是的话你们有机会走宝的。 是啊，专责组呢今次以安全旅途见而即报为主题，并透过运输署联系了全港超过40个的士业界协会和公司，向他们以及旗下超过25000位的的士司机做宣传。专责组向的士业界人士推广反恐和防罪信息，是希望透过活动帮助司机学习如何识别可疑人士、可疑物品或者可疑的事情，鼓励他们适时举报涉恐涉暴的消息，而 以保障社区和行车旅途安全。 是哦，我睇翻运输署嘅资料，原来全港有成超过18000架的士，佢哋每日都会行运港九新界，接载住唔同嘅乘客，真係好有可能接触到罪案有关嘅消息。如果司机可以及时发现可疑嘅行为，然后向執法机构提供线索，一定係有助于打击罪案同埋保障社区安全啦。 冇错啊，过往我哋都收到唔少热心嘅的士司机举报，因而加强了警方破案的效率的。 真是、哎、Philip Sir， 可不可以再跟他们分享多一点？ 当然可以啦。好事文章就大家都知道了，原来一直以来有不少得奖者都是司机来的，他们都帮警方侦破了不少案件，例如诈骗案、管有攻击性武器啊。而新鲜滚热辣的例子就在六月的时候有两宗案件，当时两名的士司机分别在屯门和上水见到街上面有很多人手持武器，两位司机就即刻报警，最终是成功阻止两宗的黑帮打斗。而在上个月尾，就有一名的士司机在大围接载一名可疑乘客，司机的举动令警方迅速拘捕一名男子贩运危险药物。这些案件都是展现出各位司机见义勇为的精神，仲懂得见义即报，对于防止罪案起到很大的功效。 香港这个家大家都有份的，如果各位市民见到罪案即刻跟警方举报，一定可以有效阻止很多罪案发生，所以一定要给个叻叻两位司机大哥，给我们知道见义即报的重要性。不过又这样说，如果我是的士司机，我究竟什么时候要见义即报，怎样为之可疑呢？你知啦，我好惊俾人话我乱咁报警啊！ 其实见而即报，即系见到可疑就要立即举报啦。而我咧都有少少心得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噶。到底咩为之可疑人呢？其实我哋啦可以从佢哋嘅行为、装扮同埋出现嘅地方作一个评估。例如个乘客行为古古怪怪、神情紧张、携带住一啲异常沉重嘅物件，但系拒绝接受协助。又或者是讲过一些有关于枪械、炸弹、利器或者是策动袭击的内容，这些情况呢就很明显十分可疑了。 除了一些行为和说话内容之外，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特质呢？ 当然有啦。在衣着方面，会不会是跟天气明显不符啦？好像现在大热天时他还穿着大褛，他会不会收埋一些例如武器呢？加上他去的目的地又不寻常，好像要求你在目的地前后一段距离内落车，又或者漫无目的地兜路行，甚至乎他在这里进行一些好像踩线的行为，例如是拍摄有一个地点的地标、绘画路线图等等，这些行为都可以视为可疑的，那就要尽快在安全情况下见而即报了。 除了留意有没有可疑乘客之外，司机其实都可以留意路面上会不会有可疑物品的出现的。但是怎样界定一件物品是可疑的呢？ 那我就要教识你 UFO 三个字了。首先 U 是 unusual appearance， 即是外观正不正常。例如行李或者物件的包装会不会有一些粉末啊、电线外露，又或者是用了大量胶纸、石子，很繁复的包装等等。第二呢是 F， foreign to area， 物件在上址到底合不合理呢？例如在路边无啦啦见到个压力煲，那会不会是不是很奇怪呢？第三个是 O， ownership unknown，即是可不可以确认到物主啦？会不会有人特登放低了包、包裹又或者行李，但一路都没拎到，想联络个物主又找不到？咁呢三方面呢都可以作为一个参考的。如果觉得可以，就应该尽快在安全的情况下见而即报啦。 哇 ，Philip Sir， 听完你咁讲之后，我真系长知识啦。各位听众，特别系咁多位司机大哥，下次坐的士或者揸车嘅时候，记得留意一下啲宣传贴纸嘅内容。最重要系大家要时刻提高警觉，见到有可疑就要报警啦。因为打击恐怖主义唔单止系执法部门嘅工作，市民参与都系好重要噶。 冇错啊，小白。咁你又知唔知道我哋有啲乜嘢嘅举报途径呢？ 我就梗係知啦， 舉報非緊急懷疑涉恐涉暴的消息，除了可以透過手機發短信或者微信訊息去63666999舉報，專責組最近還推出了微信小程式安全社區小程式作出舉報添。 哇，全中啊，果然有做功課啊，但是大家要記住，如果緊急情況就要立即打999報警啦。同時間呢再提提大家，警方在現有賞金機制下推出了反恐賞金制度，獎勵挺身而出作出舉報並且提供可靠涉恐涉暴消息給警方的市民，舉報人如果願意具名舉報提供消息，而提供的消息對案件偵查有關鍵協助，案件經調查後確認具備涉恐涉暴元素並已經完成檢控和法庭程序後，案件主管就可以向專責組提交提名並由專責組作出評核，賞金的金額是沒有一定範圍，會視乎個別案情再釐定發放賞金金額。 欸 Philip Sir， 最後不如我們一起預告一下一些吸引的東西先。我知道專責組都準備了很多精美又實用的紀念品送給各位的士大哥，又有八達通伸縮杆、折叠水桶，仲有车用插电器等等，哇！连我都好想要啊！唔知各位的士大哥又点样可以得到咁吸引嘅纪念品呢？ 小白唔使心急嘅，为咗推广全港的士司机坚而积步运动，专责组同事嚟紧咧会不定时咁喺全港12个的士专用加气站派发呢啲纪念品俾各位的士司机，同埋继续同大家宣传坚而积步嘅信息。 咁就太好啦！今日都非常之多谢你带俾我哋咧咁多嘅反恐信息，我哋作为市民喺维持社区安全上都担当住好重要嘅角色，我哋都要帮手留意身边会唔会有可疑情况，一齐见而即报啦。今日好多谢 Philip Sir 同我哋分享咗咁多有关于反恐嘅资讯，而家到咗节目嘅尾声啦，多谢咁多位听众收听， 拜拜， 拜拜。 早晨九点十分星期五的早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睇睇咧，今晚美股表现啦，今晚美股麻麻地啊吓，咁啊美债知息率咧又高企啊，令到咧道指要跌啊，跌66点，标普500指数咧跌11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3点。至于咧港股表现咧，应该理想噶啦，因为咧第二支箭咧又射出嚟啦，咁啊呢个救经济嘅方案咧可唔可以咧提振今日咧嘅投资市场啊？应该可以啦，咁啊贴士啲。再同大家睇睇咧，港股嘅期指咧系高水接近300点噶，睇嚟今日咧迎嚟一个高开嘅情况啦，睇下港股有冇机会咧爬翻上去20000点嘅水平咧，咁就 very good 啦。不过咧，升市都系嘅，一步一步升咧，咁样先健康噶嘛。呢、這个时间咧，听听小白同埋大咗咪咧，倾咩计咧？今日 你好啊，大撞咪过嚟，大撞开咪。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大众开咪环节入边，电话又要打咗俾大众咪。早晨， 早晨，小白话呢轮唔知会唔会开心少少咧？都要633。 哎呀，咁我睇落去咧，我都开心少少，起码即系嗱，第一，虽然我唔使话经常过去港岛利用咧，就系海底隧道啦，但系选择多咗个价钱有所调整咧，咁啊平时唔用嗰啲咧，我而家咧都可以坐的士去用啦，但系我都唔会选择自己揸过去嘅。 啊，的士咧就好啲啦，全部一。统一一致收费， 冇错。 不过私家车咧，因为住得远啊， 咁啊75蚊減到60蚊，過西隧咁好少少啦，遲啲睇下嗰個唔知各樣啊綜合嘅不同收費時段嘅時候，會唔會有更大嘅好處啦？ 係呢、這個就等件事啊慢慢發酵同埋醖釀下，咁啊從一個好嘅方向去咧，永遠都係講呢句啦，就最緊要，起碼你有改變先至可以變得好。咁如果淨係停喺度嘅，搞唔掂啦。 我當然啦，不過啊點咁得意揀633，即係我小時候啊睇嘅電影啊633。敢死隊啊嘛，啊，即係講嗰隊咩 633 咩 squadron， 啊，真係去到打到，雖然啊任務成功，不過全軍覆沒。 哎呀，哎呀，咁嗰個就大吉利是啦嚇，真係。 嗰啲係電影嚟嘅嚇，咁啊一切就應該以平安咧，大家即係最好啦。 啱嘅，啱嘅。 嚇，不過啲啲唔平安咧，就係啊呢個星期又見到嗰條。鲸啊，系嘛？ 嗯， 啊，就真系过得身喎、啊。 哎呀，呢个鲸嘅事件咧，令到人哋都觉得好惋惜，因为佢嘅死因咧，咁所以令到人哋觉得好似感觉上唔系咁舒服啦。 系咯，细个咧就系、是、老师就话，哎，唔好叫鲸鱼啊，点解啊？咁样，然后就话系哺乳类动物咁样。细个就唔系好明啦，咩胎生啊，点嘅样？咁啊，大啲咧就原来我已经系生物里边咧。系叫做高级噶啦，有脊椎咁样，而且咧同人类差唔多噶啦，咁啊，咁、 哦、 啊高智慧，咁啊听到嗰两个伤口，就似系车叶打伤咗啊，吓， 系螺旋桨嗰啲咯， 系咯，都觉得痛啊，即系点解？即系以香港咁先进嘅地方，即系保护唔到个生命咧？ 咁呢个都好值得大家去到反思啊。但法律方面又有冇啲咩反思都好？ 咁啊讲咧就系、是、啊呢、這个星期咧就。未有咩特別可以喺度有興趣談嘅案件啊，不如又繼續講翻呢個啊，我唔係即係叫做呢個中醫刑事案件系列啦。 係係係，請講。 啊，咁啊，中醫就唔知道有冇識睇獸醫呢、這個就遲啲問下啲高人先嚇、啊。即係如果鯨魚啊啲鯨受傷係咪可以用中醫方法處理啊？咁咧就上一回咧，即係早幾集咧就提及過，之前啊遇到。啊，所谓第一宗嘅案件就系有个细路女就珠胎暗结，结果就去到又落药咁嘅样，搞到咧就系警察啊、医务卫生处去调查啦。咁、后来咧又有一宗案件咧就处理系点嘅咧？啊，得意喎！嗱，因为咧就香港人其实好多就睇中医嘅， 系啊。 咁啊，同各行各业一样咧，吓睇戏睇大明星，咁佢哋睇。中醫咧都話啊，有人宣傳咧話有啲國內咧啊，嗰啲係知名醫生啊，名醫啊咁、樣，仲話喺啲唔知咩級咧，咪省級定咩級嘅醫院嚇，咁、咧就個背景就係搞一啲叫香港嘅中醫醫院啊，咁啊有好多宣傳嘅咁樣嚇，咁呢啲嘢點解會出現咗刑事案件咧？咁因為香港咧就。舊底上一次都提過，就係話啲中醫咧就未有所謂執業嘅要攞牌噶嘛。 記得 啊，嗰陣時即係港英政府啊，當呢啲係 herbalist 就草藥師啦。 係 後期咧就有需要註冊啦。咁亦都喺註冊之外咧，就因為有啲係舊底做咗好耐啊，即係啲藥材鋪啊咁嗰啲中醫師，你嗌佢70-80歲去考牌， 係 啊，搞唔掂 註冊，搞唔掂咧，咁啊就出咗一隻叫做 list， 就係嘅中文亦做表列嘅，係啊，咁所以就並存啦，有註冊有表列，但係點都好咧，都要簡單講係有牌先至喺香港執業嘅牌照啊。好啦，咁佢哋啲國內中醫咧，你知香港啲制度就係西醫好，中醫好嚇。咁西醫嚟計啊，話知佢同即係阿拜登醫病啊，定同日皇醫病啲御醫咧，喺香港冇資格執業噶嘛。中醫也如是。咁好啦，呢啲咁嘅有關嘅人士佢點樣搞咧？佢就整咗一個東西叫做會診喎。 哦。 咁啊，即係話個病人入到去房間裏邊咧，咁啊有一個香港嘅註冊中醫坐喺度。咁隔離咧又坐咗一位，據稱咧就係話係。咩名医啦吓，国内名医， 呢个系医学交流嚟噶咯。 嗱呢个得意啦，咁究竟咁嘅情况之下有冇犯法咧？咁吓，走唔走到法律罅咧？所谓有冇灰色地带咧？咁，咁嗰啲医院咧，其实睇落啲照片都装修几靓几堂皇嘅，吓啊，仲入到去见到嗰啲。啊！嗰啲名醫嘅照片咧，油畫咁大幅， 哇！ 啊，即係 哇，即可能大幅過以前入啲英治時代女王嘅幅相，仲大幅啲。 啊，頭殼頂啊已經有啦，咁大幅嘅動咗喺度。 咁但問題咧，始終都關係到咧，究竟佢有冇係參與咧喺香港執業咧咁？咁就成日啲人會問啊，喂咁喂，我打個電話問一下，打去國內問佢，甚至市長咁。算唔算佢喺香港執業呢？咁啊，打去美國問下個美國醫生講兩句，甚至無呢，平常咁，譬如有外國嘅醫生嚟咗香港，啲醫生之間傾談，係咪唔得嘅咧？傾咁有個症狀，或者係有啲病人有類似嘅病狀，係咪傾都唔傾得咧？要去攞牌咧咁。 係咯，咁如果喺醫學嘅過程入邊啦，有啲叫做真係醫學交流，喺呢個交流嘅過程啊，拎咗去醫人，咁又得唔得咧？ 係咯，傾兩句都攞牌，唔係好大件事咁樣。咁咧就要讲翻啲娱乐嘅新闻啦。咁啊有几年前咧睇翻啲旧片咧吓，咁啊当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嘅时候咧，咁啊见到啊嘉玲姐咧就出嚟啊颁呢个最佳啊男主角。咁佢里边啊打趣讲句说话就话咧，对于乜嘢系最佳男主角咧，佢本人咧就最有呢个临床经验啦。咁当然一讲啊啲观众就会笑啦。咁的而且确咧，听到呢个咁嘅名字咧，可能喺嗰个场合好多人諗到，以好多啲明星定係导演拍亲啲戏都同床有关啦。不过喺医学上，我嘅皮毛理解就係呢个临床呢，其实英文係 clinical 嘅。咁即係呢就係、是意思就是真真正正是有个个案，有个病人在处理的。就不是大家打开本典籍在谈话。所以那个分野就是说，究竟当时呢那个名医呢，究竟是不是真的做临床的治疗。你知道中医呢就望闻问切的嘛。假如果是控方检控他，个专家说喂他坐在这里，即使是望闻问切啊，是但一样咧，都可以叫做中噶咯。 哎呀，咁好危险、啊，咁你学术交流都可以问一下噶。 咁问题就系、是、真系有个病人坐咗喺度啊嘛。当时嘅证据咧，就似乎又冇显示到咧，嗰、那个阿名医系直接帮呢、這个病人咧就是、把脉啊，或者叫佢睇呢样或者系。问佢对答嘅，真系坐喺隔篱嘅啫咁，咁即系最多就可能就嗰个本地执业嘅中医师咧，中医生咧系可能有同佢交流交谈，不过都系就住嗰个现兜兜系咪活生生嘅个案 吓，咁、个案自己发声，自己倾埋一份，咁啊当唔当医噶？ 啊咁啊得意啦！咁佢假如果系佢啊问呢个阿名医啊，名医啊冇答佢，阿名医啊同翻呢个有牌嘅医生倾，咁啊有牌医生啊答翻呢个病人啊，咁就证据复杂化。 系 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吓。咁嗰阵时有两宗案件嘅，一宗咧就掂到嘅时候咧已经处理咗噶啦吓，咁啊俾法官啊定咗罪嘅吓，咁啊跟住所以就要。处理嗰宗案件嘅上诉啦，同埋处理新嘅案件吓。得意嘅地方咧就系点咧？就系、是、以前好耐都提及过啦。咁啊，大律师公会有队足球队噶嘛。 系啊，系、啊。 咁亦都有好多大律师后来咧转咗做法官嘅。 啊， 咁咧之前咧定咗罪嗰、那个，即、就、系、是、定咗呢啲人士啊，会诊有罪嗰位咧，就系、是、旧底就帮大律师公会踢左后卫嗰位。咁然遲啲去開審嗰個咧，就踢右後衞嗰位嚟。咁啊，當然啊，踢波還踢波啊，公堂之上咧就鐵面無私噶啦。 當然啦。 不過得意在就係、是，咦，會診呢樣嘢過唔到骨嘅嚇。咁啊，尋求公道咧，就要揾第二樣嘢啦嚇。 係啊，咁啊要揾翻啲受本港法律約束嘅正當人士先至搞得掂嘅。 係啦，本港法例咧，關於中醫即係何謂執業咧，那個法例咧都幾得意嘅嚇。咁、有時候咧都未必容易執行嘅。咁嗰啲就下集再繼續講落去啦。 好，真係所謂早知後事如何，請聽下回分解。唔該曬大總咪。 唔該曬小白。 拜拜。 拜拜。 唔知你中唔中意食鱼嘅咧？ 平时喺街市度买鱼嘅时候，你又会点样揀条鱼？可能揿下条鱼嘅身体有冇弹性啊，睇下只眼靓唔靓啊等等。想食鱼食得健康，其实而家咧都有环保海鲜噶。乜嘢系环保海鲜？就系、是、一啲环保机构嚟到去标签认证嘅环保海鲜啦。其实而家国际同埋我哋香港啊，都有唔同嘅机构咧推行可持续渔业标签，即系所谓嘅环保鱼啦。当去超级市场买鱼嘅时候，可能包装上面咧就会有一个标签写住系环保鱼。咁点样先至可以标签为系环保鱼呢？第一就系用一啲可持续同埋环保嘅养殖方法，又或者系有机水产养殖，亦都会保护养殖场周围嘅社区同埋环境，更加系可持续捕捞，食品安全、动物权益同埋系可追溯啲鱼系边度嚟等等。除了有些环保海鲜标签来到去认证之外，其实在环保的角度都有一些可以尽食的海鲜，又或者是尽量不要吃的海鲜。包括可以吃的海鲜就是中国的蚬、大子，甚至乎是中国、澳洲和南非的鲍鱼、加拿大的三文鱼、澳洲昆士兰的龙虾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吃的。就好似选购嚟自澳洲昆士兰嘅东星斑，比来自东南亚嘅东星斑系嚟得更加环保噶、哦。所以之后大家买海鲜嘅时候，都不妨可以上网了解多啲环保海鲜，了解一下呢啲环保海鲜嘅标签，做个精明嘅消费者，买得开心，食得放心，对环境都会好啲啊！大家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 Ficky 泳儿。 七岁，只懂得玩玩具，到袋与家里，九点乖乖入睡。标签的一句，可否不刻画于心里？留下了记忆，对我够历清一种角色，童话般情景，如合上眼睛都看到浪漫风景。新的角色，随感觉苏醒。 名字是 Chantel 姚卓菲，有这一首作品这个姿态啊。现在就要看看港台电视31有什么看呢？ 晨光追踪31， 晨光追踪31啊。咁啊，今日朝头早继续咧就邀请到电视部嘅阿昌。早晨，阿昌。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今日咧喺七点半钟咗，七点三十五分啊。今天晚上已经有一个咧我好中意嘅节目。我对嗰啲咧咩航天啊、科学啊呢啲咧，其实一有嘅时候，好容易咧就会令到我吸引我嘅眼睛同我注意力去嗰度望下。但今日夜晚嘅主题系啲咩咧？ 哇嗱，咁啊啱晒你睇啊，小白。今晚呢个七点三十五分嘅《我们的科学家》咧，就会咧邀请到啊香港嘅一位航天嘅科学家容启亮教授上嚟咧，讲下佢嘅发明啊。咁啊，容教授咧讲下佢个来头先啦。佢系香港理工大学呢个深空探测研究中心嘅主任嚟嘅。咁啊，主力咧就系设计同埋制造一啲高效嘅太空工具。呢啲工具咧，在太空那裡用的，那所以一定要是很輕很小啦，還要是絕對可靠啦，在真空環境啊、極度的極端的溫度啊、很多宇宙的射線啊等等嚴苛的環境底下呢，一定要運作正常的。那啊，容教授呢，他有很多發明呢真的上了太空的，講少少給大家 聽。好好， 包括呢在嫦娥3號啦、嫦娥5號啦上面的一些相机的镜头啦、监测的系统啦，同埋呢个天文一号火星探测任务呢，佢又发明咗一个叫做落火状态监视相机。 哦， 听落 真係唔知乜嘢嚟嘅，但係全部都係喺太空裏面真實運作過嘅。咁、如果大家咧都想認識啊容教授佢嘅發明多啲，亦都想認識啊容教授佢點樣去研究佢呢啲太空嘅科技嘅話咧，咁、今晚7:35，而記得要留意我們的科學家啦。 哇！啲太空科技咧更加有興趣添啊，因為太空咧係第二個空間嚟嘅。跟地球的感覺完全是不一樣的，人類也沒辦法在太空那裡生活，但做的工作甚至乎做的工程做的研究都可以落在太空兜個圈又回來給我們做一些 report 的話，這些真是非常成功的教授。今天晚上7:35的時間，我們的科學家2022大家就要留意著了。10:30的時間上完太空可以看回一些歷史東西， 冇錯啊！咁啊，帶俾大家一個紀錄片系列，《我在故宮600年》啊！咁啊，話説啊，香港我哋有文化故宮博物館啦，睇到裏面故宮當日嘅珍藏啦。咁但係故宮本身係一座好大嘅皇宮嚟噶嘛，咁啊唔係人人都有機會去睇下嘅。咁啊，而家咧我哋就帶俾大家呢個紀錄片系列，咁啊一連三集咧會同大家睇下故宮咧呢600年嚟嘅歷史演變啊，亦都會睇下咧呢個古舊嘅建築物嘅歷史啦。點樣去保護佢啦？當中有啲乜嘢展覽？咁我哋第一集咧，今晚就會同大家咧訪問咧，老中青幾代唔同年代嘅故宮呢、這個故宮嘅保育者，聽下佢哋點樣去保養故宮呢、這、一個。咁偉大嘅一個展覽館啊！ 哇，呢、這個非常之大嘅議題啊！本身故宮咧就淨係房間嘅數目，我記得都似係9999 啊！ 希望我冇記錯啦。咁咪話到10000個係天庭啊嘛，係、好似係咁樣嘅。咁但係入邊嗰個保育咧，其實就非常之考心思。你唔可以話求求其其，喂紅色喎，我揾啲油漆油上去算啦。人哋而家咧係用嗰啲好精密嘅科學咧，去到計算嗰個油啊入邊嘅成分啊，用翻以前嘅方法咧去到保育嘅，就唔係話就咁攞啲油漆油翻上去啊，揾下啲灰就算嘅，唔係咁求其嘅。咁但係保育方面有啲咩可以精彩嘅事情，我哋又可以了解一下咧。今天晚上10:30啊，我在故宮600年。咁啊，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節目我哋都係好值得留意咧？ 咁啊，當然有啦。咁啊，星期六日同大家預告定啦，都有好節目啊，又帶嚟俾大家一個好好聽嘅音樂會。咁就係星期日啦，8月6日嘅晏晝1:00，帶俾大家有演藝盛會開放舞台，港樂貝多芬第9交響曲。咁啊，港樂就係香港管弦樂團啦。咁啊，佢哋嘅音樂總監啊，樊志高咧就會率領一班星級嘅歌唱家，合力演出呢一個港樂貝多芬第9交響曲。咁啊，大家可能以為貝多芬嘅啲交響曲點解會有人唱嘅咧？呢個升級歌唱家，原來佢哋當中真係咧最尾嗰個樂章《歡樂頌》啊，大家可能都耳熟能詳，就真係有好多人唱嘅。咁啊，由第一章去到最終章呢個《歡樂頌》咧，我哋都會喺星期日嘅晏晝1:00一一帶俾大家。咁啊，中意古典音樂嘅朋友咧，記得要留意啦 嚇。聽完都會懷孕啊，耳仔懷孕啊！好啦，唔該曬長，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廉政公署首次举办大专生暑期实习计划，从250个大专生申请中选出7个实习生，分派到不同岗位工作。廉署执行署高级调查主任吕佩珊话：，实习计划最大的亮点是为实习生在任职初期安排3日廉署特训，包括学习反贪法例、基本调查技巧，例如搜证、录影会面、应人程序、跟踪和拘捕疑犯等。吕佩珊话：特训可以令到实习生以实战方式了解廉署人员日常工作，是难得和宝贵的经验。又期望透过计划，令到更多年轻人亲身体验廉署工作，了解守护廉洁和法治的重要性。港岛东医院联网在2016年成立医社合作团队，为60岁以上患有晚期癌症或者慢性器官衰竭的年长病人提供护理服务，经筛选和转介之后，由医护团队跟进诊治，并且由社区合作机构提供家居护理和情绪辅导等服务。 聯網至今已經為985個病人提供服務，平均每年有200個病人參加。聯網訪問了2019年至前年期間接受過服務的病人，參加計劃三個月之後，無論身體症狀、抑或焦慮和抑鬱都減少超過兩成，家人的照顧者壓力亦都減少超過兩成，病人減少到急症室求診以及住院和入住深切治療部的日數，減輕醫療服務的負擔。南韓總統尹錫月下令當局為世界童軍大露營的參加者提供冷氣巴士和運水車，以免他們中暑。南韓近日遭受熱浪侵襲，部分地區的氣温升到攝氏38度以上，政府四年來首次發出最高級別的高温警告。在全羅北道扶安郡新萬金一帶舉行的世界童軍大露營，過去幾日有至少600人中暑，需要接受治理。總統室發言人引述尹錫月說，所有部門應該全力解決問題，包括無限量提供大量冷氣巴士給童軍休息，並且以運水車提供凍水。尹錫月又下令立即改善參加者的食物質素和數量。在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朝早局部地区有雷暴，下午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有骤雨和几阵雷暴，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下周初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82%， 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758点，升338点，总成交金额81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04点，升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53点，升90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9.4，升7.2；快手70.15，升3.15；阿里巴巴95.7，升2.55；美团145.3，升5.1；友邦保险76元，升7毫；中国平安55.5，升0.9；盈富基金20.28，升3.8；恒生中国企业70.16，升1.66；碧桂园1.53，升8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07，日元142.68，瑞士法郎0.874，加元1.334，人民币7.157，英镑对美元1.273，欧元对美元1.096，澳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609。日经平均指数报32,192点，升32点。港金报18,030元，跌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35.77美元，卖出1,936.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运输署宣布，西隧将会在8月6日星期日清晨5点开始实施二通行。西隧一带系会由听晚10点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安排。西隧来回方向的管道以及通往西隧的支路将会由凌晨4点至5点临时封闭。受影响的巴士路线是将会改道行驶。另外，东隧就会在8月27日早上5点开始实施二通行。大家记得要尽快开立翻二通行户口。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喺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排到去上乡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9:42啦，嗱，雷暴警告咧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咧早上嘅10:30啦，30度嘅气温，咁啊，小白一齐请我哋听众出嚟同我哋倾下偈啦。早晨， 王小姐，早晨 ，Hello， 早晨啊，小白， 系阿欧都喺度啊， 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有啲咩同我哋倾下咧？ 冇、啊，今日纯粹系点唱， 系点唱俾边位啊？ 八月份好多人生日噶， 系， 咁首先点俾我个儿生仔听先啦、 啊，儿生仔叫咩名啊？ 啊、叫我軒軒啊！ 軒軒， 軒 軒，軒軒幾時生日呢？ 今日， 今日正日啦！ 生日快樂！ 哎呀、啊、，Happy Birthday 啊！所有八月四號生日嘅朋友都 Happy Birthday 啊！ 多謝曬，多謝曬。 係咁啊！要祝佢啲乜嘢啊？你想我哋祝佢啲咩先？佢而家大概幾大到啊？ 佢啱啱出嚟做嘢咯。 啱、哦、出嚟做嘢，哎呀，即系 grad 咗出嚟做嘢。 因为我哋就咁听到轩轩咧，以为年纪小啲，但系原来咧，依家听到你咧，因为你系长辈啊嘛，你咁样叫咧，我就谂住啊，系咪细路仔嚟？ 系咪小学咧？ 点解叫喂出嚟做嘢啊？系时候请饮茶啦， 系喎， 系 喎， 系啊， 系啊， 大个仔啦，佢都已经，但系佢好开心喎，佢飞咗日本去旅行啦，已经 开心啦， 梗系啦，生日话。唔系咯，生日去咗第二度玩啦，佢都已经。 你有冇飞啊，王小姐？你有冇去飞去玩下？ 我下个礼拜要飞韩国咯。 哇、哦，开心喎、 啊！生冷气哦，生冷气哦， 系咪啊？食多啲好嘢。 嗯， 系，多谢多谢多谢。 去韩 国系请讲。 我八卦想问下你去韩国最期待自己食咩啫？ 哦，冇乜噶，即系。点讲呢乜都好啦。 乜都好。 乜都好。最紧要玩得开心用下钱系咪影下靓相打下卡咁样啦。喂咁仲有乜嘢人生日你头先话喂八月份都好多朋友仔生日一次过讲出嚟啦好嘛唔该晒。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远在澳洲嘅黄师奶啦生日快乐啦。同埋呢星期日嘅肥哥哥生日快乐啦。咁就跟住就系阿莫子俊14岁生日快乐啦又系。所以话八月份好多生日之星咧，全部生日快乐啦！ 哇、哦，哇，肥哥哥啊，肥哥哥应该系瘦仔嚟嘅， 系应该系啊， 夹硬 俾俾你讲得多之后的起心肝，但系你把口会继续叫人肥哥哥， 冇理由识咗几十年都仲系肥嘅， 嗰度疤痕 咧。你真系讲得啱啊！即系识几十年佢肥，但而家瘦咗噶啦， 梗系啦，注重健康啊嘛，系咪先？ 梗系， 大家都要 keep 住苗条嘅身形，啱唔啱啊，黄小姐？嗯。 啱，大家最身体健康。咁、另外咧，我同事啱啱喺我隔篱。 系点啊？ 冇啊！ 想一齐倾啊！ 我唔系佢领头，佢怕丑啊！ 怕丑啊，正常。 所以唔紧要 啦。做咩怕丑咧？ 我哋旧时讲嘢都怕丑噶，讲得多先怕丑咋、 啊。我哋又唔系星星王、啊， 但系我哋都带住少少喺大耳波嗰度讲电，我讲嘢咧都有少少口窒嘅，我哋都系。 哦，唔紧要啦，咁啊最紧要大家开心。系咁啊，继续支持我哋晨光第一线。 喂、 啊， 你快啲， 一定支持，一定支持。 你快啲点埋个点唱，当系送埋俾个同事先啦，送埋俾佢啦。 叫咩名字啊？你个同事吓、啊， 叫阿 Young， 阿 Young， 阿 Young， 系啊，同埋拎姐啦， 拎姐，大家开开心心啊，赚钱都食 T 啊，系咪？ 好，啱，你讲得啱，系。 好，咁啊，听歌啦，多谢你电话， 多谢你， 拜拜， 拜拜。 落之后一定有差距，有什么了 过却没有痕迹，还是我从不怕画出火热的心，手上有一堆硬币，半面就决定放弃躲避，但是在我心底却完完全全不想放弃，就算是这个世界把我抛弃，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所以我说就让他去，我知道潮落之后一定有潮起，有什么了不起，潮汐告诉我没有关系，就算整个这个世界把我抛弃，至少快乐伤心我自己决定，所以我说就让他去，我知道潮落之后一定有潮起，我不能忘记，不论是我 朋友揀嚟呢一首作品，星期五好啱听啊！放假 feel， 人生海海，五月天嘅作品。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鉴。 之前咧，我哋有讲过，即系啱啱头先嘅啫，有讲过呢一个嘅酸菜鱼嘅。咁、嗯、酸菜鱼酸酸地嘅嘢咧，其实喺夏天食咧，哦，都几啱、啊。 自己整咧就比较难啲、啊，不过咧坊间都有一啲合成咗嘅， 有啊， 叫做一包过咁样啦， 系啦、啊， 就俾你搣开个石子袋咧、嗯，就叮翻。 佢而家分开嘅，即系嗰啲通常咁做法嘅，就系、是、鱼就一包，然后嗰啲配料就另外嗰包，咁你自己就翻去攞个煲 mix 埋佢，咁样就可以自己煮，即系再住家制嘅一个酸菜鱼啦。咁、嗯、但系讲开啲酸嘅嘢咧，其实除咗酸菜鱼，酸菜鱼热食啦，咁啊都几。建议大家咧系可以试下冻食嘅，冻食咩咧？就系嗰啲面啊，除咗冷面之外咧，嗰啲叫做素面咧，其实都可以咧，就系冻食嘅。喺、 嗯、 夏天再加上少少酸酸地嘅感觉咧，系几开胃。 系咪荞麦面啊？嗱，呢个又比较日式少少。 荞麦面都得、 啊， 荞麦面都可以、啊。如果唔系咧，就用翻日本嗰啲好幼嗰啲面咧，即系佢哋啲面都系唔油炸嗰只。咁、嗯、長條型嘅，咁你落去攞水煮煮佢，咁其實就已經食得。咁個關鍵就係邊咧？關鍵就係呢一啲叫做幼麵啦。其實大家要先自己整咗嗰啲湯先嘅。咁、 嗯、 個湯咧，你可以喺坊間咧就揾一啲即係佢哋好多嘅味之素又好，又或者係佢哋嗰啲湯包。佢啲湯包嘅用法咧，就譬如攞250毫升水。 嗯， 你抌個湯包落去，成日就好似我哋嗰啲雞精咁樣嘅。咁、我哋雞精咧就會慢慢溶啦，溶咗個湯底嘅。咁佢哋啲湯包咧就會變成一個嘅叫上湯嘅。咁、個上湯咧煮完之後，你就將個湯包就拎走佢。咁其實就已經可以成事噶啦。咁我咧就自己中意呢一類型嘅湯包咧，係一啲蔬菜味嘅湯包。 哦， 我原本咧開頭都第一次試嘅時候咧，其實我都幾抗拒，哇，淨係得菜啊，會唔會好寡啊嗰啲味？ 係。 原來咧而家坊間都有好多唔同純粹純菜嘅湯包咧，個、味道咧係有層次感嘅。 O K 嘅喎，咁樣又亦都唔使下下都淨係落即係煮完一啲嘢，跟住求其落啲調味料，可能辣油啊、豉油咁樣，即係叫做個。食落去可以多啲唔同花款、 而且咧佢煮起上嚟好快手嘛、你一个汤包落落去嘅话，其实你大火嘅话咧、你基本上分零钟已经煮完第一个步骤，好啦，咁你煮完之后咧，我自己有个特别嘅做法嘅，咁喺通常如果佢系200ml水啦，去煮一个汤包嘅话咧。你使用100ml水，都系咁样煮，因为我要快速令到个汤咧冷却，于是乎我就会另外再加多等同于100ml水嘅冰，倒埋落去，等佢自己融化嘅。咁呢个汤咧就快速去到冷却咗佢咧，个味道其实亦都相当之可口添。好啦，咁个汤就已经准备咗啦，然后个面咧你又继续去到煮啦，煮完个面之后咧，我亦都会用好似煮冷乌冬咁样嘅，咁会攞冰。去到咧就係過一過呢一個嘅冷面嗰、那個過冷河，會用冰過嘅。係 咯，呢、這個要過幾多次 嘅 啦？ 其實一次就夠嘅啦。 通常咧講呢個冷面咧，即係我自己都有少少想分享一個過冷河咧、即係通常你話 你煮即食面會唔會過冷河？ 意粉可能會試。因為意粉咧成日都話想彈牙 彈牙啲 係 啊， 就要用呢一個方法。但係咧。我知道咧，如果嗰啲意粉咧係新鮮嘅意粉咧、即係依家咪好啲高級少少嘅超級市場咪賣啲叫做新鮮嘅意粉啦、 真係麵條，其實拉麵都有啲專係賣麵條嘅，即麵粉式嘅， 即係總之佢係淋嘅意粉啦，即係已經淋淋地嘅意粉，就唔係大家一盒咁樣已經直不甩嗰啲啦， 係啦， 咁咧嗰一種咧，其實你點煮咧都係彈嘅， 冇錯， 因為新鮮度就已經補完咗嗰、那個叫做。弹牙道啦，咁样咯， 系啦，咁嗰啲咧，大家都可以选择。如果食意粉嘅时候咧，即系食得开心啲啦。好啦，咁啊，讲翻呢一个嘅面啦。咁我过冷河嘅时候，就先用水咧，普通水就一路冲先嘅。咁咧就会用手咧，就快啲去到帮佢咧，就热，即系整走最热嗰一浸先。跟住就会倒落个冰水入边嘅。而嗰啲冰水咧，系全部都系有啲冰咧放晒喺入边嘅。咁啊，就会好短嘅时间之内咧，就会由热去到冻，咁就保持咗嗰个嘅叫弹口嘅感觉啦。彈牙感覺好啦，咁個面咧亦都要擎一擎水先啦，咁啊備用啦。喺呢個時候就要準備定啲大葱啦，將佢切咗切碎先，然後亦都要準備定檸檬同埋檸檬酸。檸檬酸就係嗰啲食用嗰啲嘅好似檸檬汁咁樣嘅，咁啊坊間都有嘅。咁或者如果你唔中意嘅，你直頭攞一個檸檬就將佢揸乾揸淨，咁就自己自製一啲新鮮嘅檸檬酸。咁所以咧，你可能兩個檸檬咧，咁就已經可以做到呢一碗嘅叫素面啦。好啦，咁個湯已經有啦，個面。你可以先等佢擎水，然后就准备定黑椒啦，渗落去个汤少少先，跟住就再落呢一个柠檬酸，跟住就再落呢一个嘅面啦，然后再将啲葱放上去。好啦，喺呢个时候咧，你就再将嗰啲柠檬原本另外一个柠檬，你就将佢切片嘅，切片亦都围住个边嗰度。咁我切片嘅时候，嗰个柠檬咧就可以将嗰个柠檬新鲜嘅感觉，因为柠檬有阵时摆喺度会涩嘅，咁、你就将新鲜嗰个柠檬香气咧就留咗喺嗰个嘅上汤入边嘅，然后就食之前将佢捞一捞，就食嘅时候咧就发觉原来夏天咧食啲少少酸又有好香汤味嘅，好开胃噶、大家不妨试一试。 我的享乐时代。 喂，小白，你屋企附近又有啲新嘢玩喎？除了这个龙 单车径， 是啊，这个大埔三门仔海滨单车径，咁啊，早一两日咧就正式开通咗啦。全长咧就唔系好长嘅啫，900米，咁啊，900米入边咧可以饱览到咧呢个船湾避风塘嘅靓景咁样。啊，有冇机会你过去及一及咧？呢、这个三门仔都好近你屋企系嘛？ 及咗啦， 及咗啦，系咪？ 绿色噶嘛，高嘅单车径 系啦。 咁啊，嗰条单车径咧，其实本身嗰一条路嗰、那个路段咧，咁啊原本就有。 啲車房仔喺度啦，或者小碼頭喺度嘅。咁你一路行嘅時候，點解佢短呢？因為本身佢條路咧真係唔係好長嘅啫。係、 哦、 啦，咁喺後邊即係你基本上近住 比 我離山嗰個位咧路口咁轉入去啦。咁、你一路踩落去嘅時候咧，因為好快就完，其實跑步都好靚嘅。 哦，就係、是、嗰一條路啦，就係、是、轉入去嗰條路仔啊， 就係嗰條路仔啫嘛。咁所以你话唔系好长咯，就是、因为咁解啦。 我记得嗰阵时咧，有啲朋友咧，有啲游艇生产商啊，喺嗰度咧搞过一个 party 嘅，咁、就当然卖游艇啦、咁我哋梗系冇钱买游艇啦，咁但系都去感受下人哋啊，究竟买一架游艇要啲咩注意？ 系啦， 咁啊去睇下，去就系嗰一段路啦。 冇错，就系、是、嗰段路。 哦，即系人哋去嚟泊船啊，或者一个码头仔。 咁佢侧边嗰度咧，就兴即系起咗一条嘅单车径嘅。咁我哋单车径就同马路嗰边咧。就分開咗嘅，咁亦都更加安全啦。咁同埋咧，佢真係可以望曬吐露港嗰邊啦，望、到吐露港嗰邊，亦都係叫船灣，即係避風塘嗰邊啦。 嗰度睇唔睇到日落㗎？我想問 嗰個位日落，好似睇日出嘅， 係 嗰個方向應該係睇日出多嘅，係啦。日落就係佢背住咗啦咁樣。咁但係你如果即係睇唔到日落嘅，咁其實本身嗰個位咧，佢好開陽啊。咁、所以佢風景都靚，而且佢最大嘅賣點就係因為三門仔本身係一個漁港嚟嘅。咁、所以佢咧到而家都係㗎，佢停泊咗好多嘅嗰啲漁船嘅。咁如果你入去嗰個迴旋處位嘅時候咧，咁佢更加有啲即係盡頭嗰個位咧，佢有啲飲水機啊，坐喺度俾啲單車友喺度輕。轻松下，系啦，即系唞下嘅位嘅， 几好嘅休闲位嚟嘅，三门仔。 其实你喺嗰度咧，你可以有啲渔船咧，你可以上去问下佢， 有冇鱼卖系嘛， 出唔出发嘅，即系睇有冇啲其他地方可以去。 因为佢其实有，我有啲朋友都喺嗰度出域嘅，其实即系喺嗰度就上船咁啊域啦，域到去叫做科学园嗰啲位，跟住就科学园嗰度走咁样咯。有好多唔同方法，不过咧嗰、那个位最棘系咩咧？就即系所有配套都好噶啦，系冇车位咯， 哦， 即系你冇车，你又点样去到嗰个位？ 而家就唯有踩单车。 系啦，你去到嗰个位，你梗系期望泊车，但系你千祈唔好泊入，即系比我离山转咗入去咧，咪有个咩陈咩村啊嗰度。 哦，系啊系啊，陈屋村好似 成日都抄牌嗰个 one way 嘅。 其实 你阻住人哋亦都唔好啦，即系阻住人哋去。啲居民出出入入，亦都唔係一件好事咁。 係咁，而家抄牌當然犀利啦。咁如果你去到呢啲位嘅，你諗住自己唔係踩單車去嘅，咁你就諗下自己交通工具點樣去到配信啊 嚇。就係單車啦，或者入翻 有巴士嘅，嗰度都有巴士嘅。 即係有個方法就係你入翻大美篤咯，跟住先叫做搭翻車出嚟。 係啦，係啦，搭翻車出嚟。 因為你大美篤有車位嘛，反而多車位嗰啲。 係啊，咁如果你喺大美篤過去嗰個位，其實都差唔多有成兩公里㗎。 你嗰啲個位咧幾好玩嘅。依家又多咗呢個單車徑，跟住咧又可以 本身有海灘啦， 佢可以參下佛啦，嗰、那個寺廟啊，參下佛又有海灘 文化傳統啦， 又可以放風箏， 係啦，又可以行山， 幾多嘢玩係咪先？ 係啊，都係玩啊， 又可以燒嘢食， 釣魚燒嘢食又得。 喂，你嗰個休閒勝地嚟嘅喎，依家呢個幾好喎， 唔錯啊！ 啲樓價有冇升翻啲啊？ 都企得穩咯，唔好諗佢升啦，企得穩先啦。 都唔係嘅，應該會升翻㗎，連跌咗兩三個禮拜。 不過成日傳好耐咧，又話有啲水療中心嘅。好似都未见， 嚟紧 即系咪嚟紧啊？嚟紧啊！ 好啦，放松下啦，礼拜六日咁啊， 星期一见啊！ 好，拜拜。Bye.